最少65人死亡。目击者话，枪手当地星期六乘坐电单车同埋货车喺博尔洛州首府迈到古里附近嘅村庄开火，当时现场正举行葬礼。报道话，部分人被直接射杀，亦有人尝试追捕袭击者嘅时候死亡。武装分子又焚烧多间房屋同埋抢走村民储存嘅食物。当地政府官员认为袭击是要报复早前有11名博科圣地武装分子被杀。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谴责袭击，下令首部发动袭击的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朝北区、沙田和西贡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渐转频密。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10:30。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161点，跌236点，总成交金额140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41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38点，跌10点。其实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72.2升2.2，友邦保险82.85跌4.4，工商银行5.4升。是跌1.2，中国平安95.5跌2毫，建设银行6.15跌5仙，盈富基金28.85跌2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16，英镑9.673，瑞士法郎7.877，澳元5.402，加元5.938，新西兰元5.183，欧元8.7036，每百日元对港元7.2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061。日经平均指数报21,558点，跌99点。港金现价报13,260元，比上日收市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22.35美元，卖出1,422.6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咁就系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啦，龙尾去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管道入边咧，曾经有坏车嘅拖走咗啦，咁但系车龙都好长啊，排到碧桃花园，咁就系受到较早前嘅坏车影响啊，拖走咗噶啦。而家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啦，龙尾去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埔道六合村方向九龙、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要佩戴。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李太，唔该晒你帮我妈咪买嘢啊！ 唔使客气，你成日教我个仔做功课，我唔该你就真。 妈咪，今日姐姐教咗我个新词语，叫轮舍，我仲识做佢添。难得系轮舍，有时你帮下我，有时我帮下你咁啦。 轮舍嘅帮助一直都喺身边，请支持香港青年协会轮舍第一计划。 阿妹，过几日放假想去边啊？ 而家大热天时，真系边度都唔想去啊！我留喺屋企凉下冷气就得噶啦。 哎呀，出边啊可能系热啲，但系晒太阳可以提高体内嘅维他命 D， 有助维持健康骨骼噶。 但我惊晒黑、啊。 我哋做足防晒，同埋避免喺中午阳光最猛嘅时候晒咪得咯。 咁一于听晒你话，你话去边就去边啦。 香港电台与你缔造健康香港。 冷得我腾。吞阵， 哇！咁巧又你两个啊，咪俾咗别墅你哋住，同俾咗散纸你哋个咯。 你系邓兆尊啊？嗬， 系啊。 你系有几亿身家嗰个啊嘛？ 乜得几亿噶咋？ 阿娱乐版讲啲嘢系咪真噶？ 有真有假咁啦。 咁你咁有钱啊，先俾得一间别墅我？你冇咁孤寒啊？吓！ 你有成几亿身家，先分得几千蚊俾我？你好意思嘅你？ 喂，间别墅我未住过噶，散纸俾晒你哋，咁我都唔啱，咁我话 say sorry 咯。 早晨，曾志豪。 咦，头先好似播咗两色 tune 你又系晨早流流星期一，又系恋爱揿错掣，就是、快啲道歉先。 唔系、哦，但系头先又播咗两个色 tune， 但系好似两个色 tune 都啱噶、哦。 两个色 tune 点会啱啫？ 一个我听到第一个色 tune 头先播就系有 阿矮侠喺度， 矮侠有黄耀祖嘅，但系跟住啱啱播嗰个色 tune 又懒得我腾腾震、哦， 又懒得我腾腾震、哦。咁但系我同你又喺度、哦， 系 咁、哦、不如我哋试下，究竟今日有边个翻嚟攞我哋？我哋好似甩牌咁样。我哋逐个甩先， 好， 边个想甩把声出嚟先？ 睇个麦，你去开开咗个麦，睇下边有咩声先。 一齐嗌个早晨咯，大家甩咗咩声？ 三， 早晨， 哇，好齐， 齐得滞， 好啊，嚟得时，一二三，早晨， 早晨，有佢啊， 咦，都有我， 你一开我哋两个，我哋连住咗噶嘛，连体婴嚟噶嘛，今日支麦， 系啊， 开得一个啫， 唔会啊，咪啱啱逐个讲咯， 早晨，早晨，小猪， 系。 早晨啊，少尊！早晨啊，天！早晨啊，豪仔阿祖翻嚟啦！ 系啊！ 早晨三位靓仔靓女啦！ 系啊！早晨啊，你真系 今日可以话如咗你哋几个著有所愿啦、 啊！东南西北足之共野一路， 系你哋唔想见到我啫， 系啊！ 我打得慢啫， 你肯定系只北嚟噶啦！ 系啊！喂、啊，早晨啊，我哋交代下先，今日风骚发源咧，有曾志豪啦，有桂花田啦，我攞手指数啊，有邓少尊啦，同埋有黄耀祖。 嗱，即系咁嘅，点解会咁咧？ 因为咧，就呢、是、个系我哋听众们期待。 我都系咁话，最成日都系咁讲啊！ 系啦，特许我哋今日咧就四个一齐啊，四神合体咁啊，就一齐开麦， 好高兴，好高兴， 多谢台长啊，多谢 系咯，讲多谢少尊嚟 啊，你咁中意翻工嘅你， 你呢个人真系好中意翻工嗱，所以我上个星期话有人好中意翻工，就真系有好多人中意翻工啦，少尊嚟 有原因噶嘛， 系啦，唔关事，有原因噶， 系咯，翻工好噶嘛，嗱，我哋先问。后下咧已经有成几多个啦？两个礼拜啊？ 啊，两个礼拜啊， 两个松啲礼拜啦。 十一日咯，我请咗十一日假咯。 系啊，理论上你系黄耀祖翻咗嚟嘅。 点？ 但系我从你今日嘅打扮咧，即系阿小尊，你知唔知？我头先都怀疑佢系咪黄耀祖咧？ 系啦， 系啊。 你知而家呢轮好多嗰啲匿名啊，又冇证件噶嘛你？但系你有样嘢令我可疑啊。 系啊， 我认识个黄耀祖冇见过大帽。 我嗱，大家咁啊，我头先咧就话，哇，你咩样啊？做咩我未见过呢个样啊？ 你头先唔系咁讲喎， 你 个样。 你讲你头先见到我讲嘅第一句说话， 你唔系咁讲嘅。 晨早流流，成个直播室啊，得佢一个有手信就话 俾你知，你试下讲啲好听嘅说话，桂花田。 啊系啊，哦，靓仔咗咯，哎呀，哇，你嗰个黑嘅深色嘅程度又靓咗一格啦。唔系我今朝啦，话我做咩？你冇晒头发，做咩大毛？ 讲第一句讲啲咁大嘅说话， 睇唔到头发噶啦。 系，我惊佢即系因为 晒到冇咗头发。 通常系啊，通常有啲 点解会晒到冇咗头发嗰啲拍档，我冇见你哋十几日，点解会讲啲咁嘅说话噶？ 阿祖，十一岁，我讲个公道说话。 你想 我哋上个礼拜五咧开麦嘅时候咧，我就讲咗个题目，我就话咧啊，唔知点解咧，而家有啲广告咧，针对嗰啲对象系有啲考生嚟嘅， 系啊， 但明明佢嗰啲 脱发广告， 嗱，我只系咁讲啫，呢两个邓兆专加桂花田，指你个名出嚟，咁跟住我话 喺呢 个 时候我要脱啦， 关系喎，真系 我要脱啦，脱咗得冇， 唔系我赖少张少专冇讲阿祖个名嘅， 但佢冇反对啊嘛， 因为 我冇乜点留意佢啲头发。 因为小仔会留意唔到啊嘛， 唔系，你今日翻到嚟咧，阿祖个look咧系与别不同嘅，下身 其实只不过系戴咗帽啫， 唔系你又似个鸡咁样啊？你做咩啊？ 我觉得几好啊，佢个颜色同个帽好配搭啊。 你边个都好， 都系睇到， 即系你讲紧我个肤色同埋我个帽嘅颜色。 有人口咪话哇，做咩靓仔咗咁多系咪？即系呢个事实啊嘛。呢啲曬到黑地咁，幾有陽光。 小專咧，佢去到呢一個界別， 我應該所以去做官 嘅。唔係，小專佢真係繼承咗爸爸個愛好啦。你今日開麥恥笑靈王啊，真係係啦！你咁樣讚佢真係冇得彈啦，真係。玩成點啫，阿祖？ 開心嘅，開心嘅。咁啊，首先之前就去咗十日英國啦。咁跟住咧就from 一聲就轉鏡頭一轉，落咗布吉，跟住咧就去咗六日布吉。 轉咩車去布吉㗎？係咪喺樓下有巴士站？ 都係火車轉地鐵嗰啲咁樣㗎啦。 你話今日已經有一個另一個拍檔就問啊，布吉點去嘅咧？咁樣又帶出呢個問題喎， 係咪啊？ 可能喺佢身上面睇啊。 其實你冇亂咁問啦，有啲嘢未公開得噶嘛，可能有陣時 咩啊？ 去翻去俾審計處審計啊！一陣間 問下啫， 係咯。佢哋講布吉啫，唔係講布喜啊嘛。 係咯，布喜不布吉， 有一樣嘢我係可以布喜嘅。嗱，直播室阿兆尊你都知㗎啦，佢哋兩個咧成日笑我，又唔識揸車啦，又唔識得。踩單車啦，即係連單車我都唔識，咁呢個係事實嚟噶嘛？但你哋細估唔到我喺英國嗰陣時 做咩啊？你單車玩學單車？ 我唔係，我揸咗啲仲勁嘅嘢。 揸咩啊？ 好勁！ 我揸嗰啲 揸電車， 唔係揸電車。 嗰啲有兩個轆一支棍嗰啲，唔識 嗰啲叫 咩？ 兩個轆一支棍嗰啲叫咩啊？大佬 單風火輪 係風火輪， 唔係 唔係， 我揸船喎。 真系啊！ 真系揸船， 哇！喺边树啊？布吉啊？ 唔系喺英国， 英国 水上单车啊，水上单车啊，揸船， 一架船个 size 系入边有两间房嘅一架船， 咁即系嗰啲五十尺嗰啲啦，起码 又唔系咁，又唔系豪华嗰啲咧，即系流流地嘅 船定游艇先？ 船、游艇有两间房， 系啊，你都可以话系游艇嚟噶啦。但第一样嘢一定要讲咗，我系冇犯法嘅，因为嗰边咧原来咧做呢一样嘢 冇牌都得嘅， 需要攞一个特别嘅牌照嘅，系啦，因为咧我都觉得呢一个经验咧。即係貨，大家成日都會話香港人中意旅行啊嘛，而家唔單止中意旅行噶啦，甚至咧會想移民噶啦嘛，係咪？因為去到英國，大家好多都成日去噶啦，係咪？究竟原來仲有啲乜嘢另類一啲嘅行程，大家可以嘗試下嘅咧咁樣。 交俾你啊，小專揸船，我諗得你困到佢嘅啫。我同阿錢又唔係 咯，佢兩個鬥完 啲啦，鬥先啦，鬥輪先啦。 唔係啊，我哋出去下一轉先啦。 呢件事係大家都可以消費得起嘅。首先第一樣嘢， 香港都得嘅喎， 香港都得嘅啫嘛。 香 港要攞船。系嘛？ 唔系啊，咁你攞船牌都要考噶嘛？ 考都系二三千蚊。 咁但系问题佢嗰个乜都乜牌都唔使， 唔使嘅啦。系发生咩事咧？就系咁样嘅，因为有一日咧，我就去到 你咪摇佬咋？ 咩叫摇佬啊？ 摇 嗰 啲啊， 摇得啵？ 咁系人都得。 我又冇摇你，你就系老人家啫，我又梗系冇摇佬啦，系咪先？嗱，有一日咧，我就搭咗喺伦敦咧，就搭咗半个钟头嘅火车啦，就去到一个地方叫做雷丁啊，即系如果中文译，即 系 Reading 啊， 系啦，系 Reading， 系啦，咁佢咧就即系一个。城市咁樣啦，其實咧佢都係屬於喺泰晤士河嘅一個城市嚟嘅。咁你知泰晤士河就好長噶啦，咁佢嗰度咧係有船可以租嘅。咁啱咧，我就有一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全家一家四口咧就租咗一架船，咁入邊有兩間房嘅。佢哋就沿住呢個泰晤士河咧，就好似一個小嘅旅行咁樣， 好開心喎、 啊。係啦，就好開心嘅。咁嗰條河咧，即係就唔係大家平時去到倫敦睇到咁闊，因為都會有啲係 小沙 窄，點都闊過香港同九龍嗰條河。 有我會話係。 大半條城門河咁闊啦，即係如果大家要有個比例嘅話，咁其實船就唔多嘅，佢咧就可以俾大家咧租咗船之後咧，就自己用一個慢嘅速度去駕駛，跟住就可以沿住呢個太平市河咧，就去到唔同嘅小城市啦、小鄉村嗰度咧，你就泊低架船啊，跟住就可以享受跳落河度游水啊，即係之類嘅嘢。就是一个咁样嘅活动嚟 嘅，你只系抱住嗰糖太嘅啫。 都有人 帮我，唔系净系直嘅，因为其实都好长下嘅，可以。我嗰日咧都已经即系都叫做又未到川州过省咁严重嘅，但其实就咁一直去咧都揸咗成四五个钟噶。 四五个钟啊？ 系啊， 揸住嗰个陀嗰、那个。 你都系揸， 我自己揸咗十分钟啫，我惊啦。虽然咧，因为其实唔多船嘅，同埋咁慢嘅速度咧，即係有少少好似揸 B B 車，係 咪慢過行路咁樣？ 我有片嘅，我可以俾大家睇下。 同埋泰晤士河有冇好多防撞欄喺附近咧？專門俾你哋 冇嘅，因為個速度太慢啦，其實都真係唔係好使驚嘅。 小去嗰啲主題公園玩小船嗰啲嘅，咁樣就可能 慢過小船少少啊。因為我揸嗰陣時，因為我真係唔識，我又驚啊嘛。我諗下單車都唔識揸嘅話咧，咁我梗係要用最慢嘅速度去學下啦。 唔緊要啊，早通常船咧係有兩個太嘅，上邊一個下邊一個嘅。 等下啲下啲嗰個， 我俾你哋睇啊！嗱，我真係有揸少少噶。嗱，所以個河你見到咧，因為佢好闊啊。 我睇唔出嚟太唔似河嗰啲樣喎。 因為其實咧，佢 因為佢去到 wedding 啦嘛。 呢個位似嗰啲人哋亞馬遜嗰啲咧。 係啦，有少少嗰啲 feel 嘅。嗱，跟住你哋可以見到咧，即係正面嗰個樣咧係點樣嘅。 你入5蚊嗰個位喺邊啊？ 咩为之入五蚊啊？ 入五蚊啲船仔咧，入跟住喺度， 其实真系 好、啊，真系。 其实真系我会话咧，好舒服啊！即系消闲一个好好嘅另类嘅选择啊！即系如果大家 可以叫佢船长，即系咁呢一程船费要几多钱啊？ 我呢，因为我朋友租咗，我就唔使俾钱嘅，但系租咧都唔贵嘅，即系讲紧可能系嗱，你有两间房，你直情可以当酒店咁样住埋，大约系二三千蚊到一日啦。港紙我講緊， 二三千 咁，但你一班人去住， 係啊，我有兩間房，其實兩間房你可以住到六個人啦，咁樣 幾好喎， 即係泊低就喺度瞓㗎啦。 啊，係啊，你泊低咧就瞓，你仲可以咧，即係有陣時一家人咧，即係當然啦， 船 P 船 P， 喂，又唔係一家人，譬如因為佢哋有好多地方咧， 趙尊先可以玩船 P 啊。 我冇， 佢玩唔到噶啦，佢 玩唔到啊，我唔玩啫。 你嘅船 P， 你上代全部都係 security 嚟嘅， 係 冇一個客人上到閘嘅，你點開船 P 咧？係咪先？ 仲開咩 P 咧？咁都係咯。 咁阿祖祖咧，你話 唔係因為咧一家大細去玩有啲咩好咧？佢去到周圍咧，佢唔係有啲咩碼頭啊，可以俾你拍。即係泊船嘅時候，你要泊低嘅話咧，你真要攞兩個大釘咧，即係似嗰啲以前殭屍片嗰啲， 即係落翻個矛咁樣， 係落翻個矛，跟住你要攞條粗嘅麻繩綁 天星碼頭咁樣咧，即係扎住嗰個埋岸， 但係佢埋到岸，連嗰個鐵釘咧都要自己咧舉 落 去個草地度，咁變咗咧就一家人嗰陣時，我要做啲咩？咁通常我就係做 揼釘嗰 個朋友就喺度揸緊船泊船啦， 做咗揼釘喎。 我影相 就我當然又影相啦，我就同埋佢啲小朋友啊，嗰兩個小妹妹咧，一個咧就係八歲，一個就十歲咁樣嘅。 拉船入去啦， 係啦，我哋就要一個咧就要跑咗上去個岸邊嗰度，有人咧就要。即刻揼咗个钉，跟住又要抛条绳去做啊咁样。其实一家大细咧，嗰个工序系小朋友都会做得嚟嘅，即系讲紧唔系三岁啦咁样。但系全家人咧一齐去做呢件事，我觉得系好美丽嘅一件事嚟噶。 系啊，今日我哋都无端端一家人做一件事，我哋就系Big Four翻嚟同你开咪啊。 究竟 喂，但系讲讲雷暴先。 系啊，廿九度气温，相对湿度83%啊，雷暴警告话去到10:30。 今日啊 ，special 啊。下铺了座位对调，娱乐完了，病完了，食完了，月完了，暴风退掉，万事都失控了，亦都可说笑，就死都要笑。你别烦了，别嫌了，别愁了，没需要赚一百笑。想买黄金股票，但过几。有少，要跌仔细，尽量亦要好，越是落难更要笑。谁做对？ 招，月儿招，熟人招，大哥招，十分美妙。你别傻了，别混了，别忘了，热完了亦可冷掉。现在手风转了，信得可以笑，别给宠惯了。你尽情笑，尽情叫，尽情跳，别失去自己格调。切记明天差了，尚有心跳，都不算有缺少。切记人生老要，成王败寇也是一秒。风水那时轮流难尽意料，请保证你斗志没有少。偶尔得胜亦是暂借的，别被幸运养懒了。谁做对谁做错都洗牌齐过，就算好就算差，跑进黄河。然后你然后我都执鬼搏过，换了装换了仗，不怕借回去赢过。 小尊啊，有样嘢真系要揾你噶。 咩啊？ 我哋另外三个都净系可以学习啦、聆听啦，同埋就听教噶咋。 系咁噶。 系咩？唔系、啊，就系你知啦，娱乐圈近排好好多姿多彩、啊。 边单先？ 系咯， 嗰单 即系令到红馆 show 都开唔成嘅组合、啊。 嗰、那个期咧真系有啲邪、啊。 系咯，系咪点都点都承接唔到、啊？全部都系同一啲。花心的人有关嘅、哦， 你问我即系咩意思先？ 唔系，因为点解要问你呢？第一，你正宗娱乐圈嘅人；第二，你经验丰富，点样可以处理人际关系，远比我哋三个小朋友为佳。纯、粹咁，你喂觉得即系点先？ 嗱，即系好简单嘅道理， 有咩 非常简单嘅道理啫。做人咧，做得出就唔怕赢，先极就唔好俾个借口嚟呃自己。即系呢啲嘢伤人伤己嘅嘢咧，就唔好做啦。即系有几多个人好似我咁啊，又唔喺街度俾人影，系嘛？你知道 你方面， 你 知 道你另类嚟嘅， 唔系另类，系我任何嘢都见得光嘅。 系， 即系好简单，我同你行街嗰一天。无啦俾人影到嘅话，我随时解到话，系咪先？你都解到话， 大家都唔信，因为唔使惊， 大家唔信即无啦啦， 即系好，即系两个都 唔系，最近我同一只行系有人信， 因为个咩？你赢身型啊！今次 唔系，我哋呢啲相识微时，但系发展突然间加快。 咁你讲到而家越嚟越少，相识微时发展加快， 所以咧，我即系话俾你听，好多嘢就系话，好多人唔系噶嘛，好多人就系话，你侧边有个异性嘅话咧，咁你影到嘅话咧，其实。影你一个咧唔在意，但系咧佢带俾你之后嘅麻烦咧系好大， 系 咪先？即系我都问紧记者，好简单，点解企喺我隔篱啫？一定系同我有关系咧？难道你唔同你妈妈出街嘅咩？ 咁佢同佢妈妈都有关 系，系咪？即系我嘅意思系话，好多嘢咧，即系唔好下下都讲咗出嚟或者写出嚟。我本人冇问题，但系你对好多人咧，好多人做嘢唔系真系咁见得光噶嘛。 但系你觉得嗰个伤害性使唔使去到严重到咧？因为而家涉及另一个无辜嘅拍档咧，冇得开演唱会 啊 嘛。系啦，你个判断系咪严重到咁样先？ 所以话咧，揾拍档呢样嘢咧好紧要。 即系等于我哋有你啊， 即系好似我同你哋三个咁 friend， 点解咧？因为你师德好啊嘛，系咪先？又顾家又成， 师德好 系咪先？嗰啲师德唔好嘅，你快啲解体啦。 系咯，知噶嘛，冇谂到咁噶。 点会唔知？ 我就话使唔使咁严重咧？就如果佢如期举行嘅话，系咪都会冇嘢咧？ 如果你问我讲咧，系非常之有嘢嘅， 系、啊、会 因为身为一个男人咧，你咁样样呃咁多女人咧，即系你个台会好多礼物咯，话俾听啊，一出场 啲 fans 唔系会咩都接受嘅咩？ 我觉得 fans 会接受呢样嘢咯， 系咪啊？ 见到咧，因为你系伤害到女性嘛， 同埋咧，佢就算系自己阿 Steven 佢自己啦，内地嘅即系粉丝团啊，好似都已经 嗰只。 角啊， 系啊，因为即系兴呢啲角色啦， 太多仲会好似有太多疑似嘅女朋友，同时间搭晒旗咁样一齐出现。 但系我想话佢都唔系而家呢一阵子先出道噶嘛，咁但系太过往嗰啲新闻都 冚得 几 密， 系啊，都收收埋。 咩啊？之前嗰啲唔密噶，成日都咧重叠旗嗰啲咧，出晒新闻噶啦。 而家系你知咁多啫，可能仲有啲未出声。 系、啊，即系佢而家一爆咁多个，咁有冇啲最后啲小贴士咧？点样可以唔好成为呢一个受害者咧？我以为我系精英嚟嘅，但系原来唔系。 其实好简单啫，女仔拍拖咧，想需要一个伴侣嘅心态咧， 系 好明显嘅。 系咯系咯。 但系咧，我奉劝一句啦，做我哋呢行嘅人咧，识个男朋友最紧要咧。就是成日陪在自己身边，成日要翻工嘅咧，小心少少啦，因为咧始终咧都啲引诱唔系个个可以顶得顺嘅。 唔系、啊、事业型、啊、小猪， 事业型 你需要 有定力噶，知唔知啊？ 所以佢一系就叫你拣个超有定力嘅、 啊， 但如果唔系咧，你就揾一个已经冇竞争力嘅。 系啊， 所以点系好老婆，冇乜竞争力。 系 啊, 啊, 啊，不如我哋接咗红馆就骑佢啦。 好啊，好啊，好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西环和上环一带昨晚爆发警民冲突，警方拘捕49人，他们涉嫌参与非经批准的集结以及藏有攻击性武器等，期间有16人受伤。在干诺道中和林士街交界一带，今朝仍然看到冲突过后的痕迹，有交通灯损毁、被拆毁的指示牌和围栏散落路边，临时街亦都有砖头被叫起，街上仍然有碎的砖。元朗和上环一带周末和周日相继有游行集会，并演变成警民冲突。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议会阵线立法会议员朱海迪表示，市民在元朗的公众活动是因应721在同区的无差别袭击，认为有关施袭行为对社会构成很大震撼。朱海迪认为市民不能够容忍，较612金钟一带发生的警民冲突更需要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梁志祥在同一节目表示，对任何暴力事件都必须谴责。民建联不赞成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认为现行的机制足够，需要顾及警队的士气，否则担心香港情况更加混乱。越南警方捣破当地史上最大规模的网上赌博集团，扣押超过380名中国公民，估计涉及投注金额超过4亿美元。警方检获近2000部智能手机、500多部电脑、银行卡和现金。该保安严密的集团位于越南海防市，内有多间用作网上博彩的房间，而被扣押的中国公民相信是操作非法的体育博彩网页。美国民主党非洲裔众议员卡明斯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移民政策之后，特朗普反批评卡明斯代表的巴尔的摩市鼠患严重，是全美最差的地区。民主党众议院议长波洛西批评特朗普发动种族攻击，巴尔的摩的市长就说不能够接受有政客诋毁巴尔的摩。特朗普无视外界不满，继续在社交网站发文，指卡明斯没有为选区做好分内事，又指民主党人士经常打种族牌，实际上没有为非洲裔人士做好多事。主任白宫幕僚长否认特朗普有种族歧视，指特朗普言论总会得罪某些人，但今次主要是批评卡明斯没有理会民生问题，而集中精力调查特朗普。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渐转频密。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030点，跌367点，总成交金额228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6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15点，跌33点。几只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69.2，跌1蚊；工商银行5.38。啱啱跳咗5.39，跌1.3；友邦保險82.4，跌0.8；盈富基金28.75，跌3；中國平安94.7，跌5.5；建設銀行6.15，跌5仙；中國鐵塔2.2元，跌3仙；領展房產基金91.35，跌3.65。美元兑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15，日元108.51，瑞士法郎0.993，澳元0.691，加元1.317，新西蘭元0.663，人民幣6.884，英磅對美元1.237，歐元對美元1.113。日經平均指數報21,538点。跌119点，港金现价报13,260元，比上日收市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22.29美元，卖出1,422.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排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排到康庄道桥底。咁荃湾嘅码头霸道有路陷啦，码头霸道去大窝口方向，近住杨屋道嘅中线咧仍然封闭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2020年12月1日起，免费电视广播会全面数码化，到时五条模拟频道会终止广播。用紧模拟电视机的观众唔使惊，仲有1年多的时间准备，只要装个机顶盒或者换数码电视，就可以继续睇免费电视节目啦。全面数码电视广播下年12月1日开始啦，查询可以打3655-5618。 重量级视像对碰正式开打，苏格拉底一开始就发动攻势，向住理想国呢个题目猛烈发问。哇，对面嘅尼采高举超人概念，对上帝穷追猛打，又睇见迪卡尔使出形而上学还击，大摆哲学擂台阵。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唇枪舌剑比智慧，各路思想越辩越明。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今日咧就真系咧仔仔一堂啊！ 点解啊？系啦，因为咧，少尊啦、啊、祖祖啦、啊、豪仔啦、啊，同埋阿田都喺个直播室度。不过听日佢就要离开啦。佢去边啊？系啊，佢啊，因为趁住暑假，梗系同佢一家大细走去玩啦、啊。希望呢个拍档听日可以顺顺利利、开心心咁样离开香港玩几日。咁跟住下个礼拜又可以一齐归队啦。我哋有请听日将会放假几天嘅曾志豪。 唉，成你貴言啦，老老實實啦，你話呢個假期就 plan 咗幾個月啦，不過你點會 plan 到嚇呢、啊、幾個月香港發生啲咁嘅事先得噶？嗱，你話咧呢輪如果要出入平安嘅話咧，真係有好多地方咧你要留意嘅，甚至乎有好多物品咧你要注意嘅。嗱，以下落嚟咧，我真係唔係講政治，我真係講生活。如果你想喺香港咧如常咁生活嘅話咧，有啲地方咧可能你要小心啲嘅。例如啲咩地方呢？例如就係你可能去嗰啲餐廳啦，可能去地鐵站啦，你自己要留意，你自己要留神啦。因為一個唔該，你可能就會明明食緊煙肉蛋漢堡嘅啫，點解會變咗催淚煙肉蛋漢堡嘅呢？係喎，嗰個小朋友你見到幾個無辜啊？你唔好話俾我聽，佢有參與咩活動啊？佢就真係傻下傻下咁樣坐喺嗰度咧，就喺度食包嘅啫。點知食包就變咗食煙霧蛋。咁所以啦，你话作为家长嘅，如果下次带仔女去嗰啲快餐店食嘢嘅，你话系咪好应该口罩更新呢？哦，原来唔单止系因为感冒菌咧，惊会影响身体啊！你而家咧系要惊嗰啲咁嘅烟雾弥漫啊！真系梁咏琪只歌又要嚟啦，烟雾弥漫。好啦，搭地铁你都要小心啊！你话我唔搭西铁咪得咯？喂，你傻噶？而家你估就系得西铁有事，你搭港铁都有事噶，你搭边条铁路线都会有人入嚟噶噃。你以前呢，如果喺上个礼拜你就见到白衫嘅，你要惊啫。而家你见到成身都系黑咪掹，戴埋个猪嘴，仲要攞住碌棍嗰啲，你都要惊噶。因为一个唔好彩嘅话咧，你就俾人打到头破血流噶啦。嗱，最紧要系咩？你记得练成一身好武艺咧，就系你要地下识自己爬走，冇人会救你，冇人会扶你噶。因为以前你系揾警察，大家打你嗰个阿 Sir 啊嘛，所以你真系要小心。入到地下铁，你要识得自己喺地下度爬行，安安全全先走得甩嘅。哇，咁你话咁点避先得噶？嗱，都系有方法嘅。有啲地方咧，你真系可以拣去嗰度咧，多多支持。你唔去 shopping 都可以借下厕所。例如，大家琴日都见到啦，嗰、那个 IFC。你真係可以入去幫襯廁所，係唔可以當係賣商場消費信息，可以借個廁所。因為點解呢？佢哋嗰度啲保安阿頭呢係會好盡責咁樣保障你嘅安全㗎。係我哋呢度唔歡迎呢你哋呢一啲人入嚟執法嘅，因為呢度就唔歡迎你囉。咁所以呢，你起碼知道呢嗰啲商場個廁所，你喺嗰度借廁所去屙尿呢係安全嘅。咁如果你话喂我想饮嘢，咁点算好呢？咁我建议你可以帮衬咧嗰啲数字字头嘅便利店啦，因为点解呢？嗰度会有一个基层嘅哥仔，佢会喺个铁闸度同你讲：喂喂喂，唔可以咁样入嚟个波，你会吓亲人个波。你一就同我哋个保安阿头咧申请攞搜查令啊，或者你要问佢咧想睇 CCTV， 你要问佢哋先得噶噃。嗱，呢啲叫做咩呢？呢啲咪就叫做規矩咯。可能嚟到香港今時今日咧，你要保障自己人身安全咧。你話我完全唔想參與政治，我係中立嘅啫。我淨係想好安全咁搭地下鐵翻屋企同埋翻工。我淨係想好安全咁樣喺商場度 shopping 買嘢。我淨係想好安全咁樣喺一間便利店裏邊咧飲嘢嘅話咧，你要自己睇路啦。因為如果唔係，真係煙霧好大噶。风头火势，戴咗帽你哥唔认得你啊！不过你晒到咁黑，真有啲认到嘅，你就好啦。嗰、那个阳光深深咁样喺你嘅皮肤里边透射到出嚟，呢、這个人咧，我哋真系好需要多啲阳光嘅。所以你翻嚟都系啱嘅，希望可以将你嗰啲阳光，将你嗰顶帽啊，除下之后，哇，散发出耀眼嘅光辉，佢就系黄耀眼啊，唔系黄耀祖。 我自己嘅中意黄耀眼呢一个新名， 白恤衫因你变耀眼， 黄耀眼，但我系冇眼嘅、 哦，所以会唔会系黄耀眼呢？耀嗰个耀啊！ 阿祖就放完假啦。咁啊，今次咧，除咗头先话咧喺呢个英国咧有一个揸船嘅体验之外咧，另外有两个体验嘅话咧，因为最近咧都睇到好多新闻都会话啦，香港嘅朋友咧，即系去揾一啲移民嘅查询啊、移民嘅广告啊，即系多咗好多嘅话咧，阿祖不诶去到呢个英国同埋去到呢个布吉嘅时候咧，分别地都有一个医院嘅体验。嗱，点解要讲一个医院嘅体验咧？嗱，如果大家真系有谂住要移民嘅话咧，喂，嗰边嘅医疗设备是如何啊？个价钱收费是如何啊？好重要噶嘛！嗱，呢个嘅经验咧，阿祖咧都本来冇谂住系会发生嘅。去到英国嗰阵时咧，我就系、是、本身因为有一个朋友咧就病咗嘅，咁我就要去医院嗰度探佢啦。跟住见到嗰度嘅政府医院嘅设施嘅时候咧，哇！我只眼啊突咗出嚟啊，突咗出嚟系乜嘢咧？哇！边度有咁大片嘅草地噶？边度有咁多嘅公共空间噶？同埋啊，你哋啲房边有咁大间而得咁少床嘅咧？去到呢个地方嘅时候咧，我简直觉得哇，同香港真系有天渊之别啊！而喺我英国嗰个朋友咧，佢就竟然同我讲咗一番说话，佢就话啦。你睇下呢度嘅政府医院咧，要四个人四张床喺一间房度嘅，真系好惨啊！喺嗰一刻，我要爆啦！点解要爆？我就要将我喺香港见到喺政府医院嘅一啲嘅实际嘅情况啊，同佢分享咗。我就话如果呢一间房嘅 size 咧，喺香港嘅政府医院嚟讲，应该起码有十二张床，仲未计咧就系喺走廊啊，甚至啲人话喺洗手盆底啦吓，都会有一啲嘅床咧系泊咗响度嘅，就有唔够位啊嘛，系咪先？我哋成日都会话香港嘅政府医院，甚至话私家医院啊，都好唔够位啊咁样。当我将呢一个咧真实嘅情况咧同咗英国嘅朋友分享之后咧，佢哋系呆咗噶。佢哋话我哋觉得呢一度嘅服务同埋佢哋个即系对俾病特别病人提供嘅服务已经唔系最好，佢哋嘅空间已经唔够噶咯。我话你谂下喺房同房中间咧，你哋嘅英国嘅政府医院咧，仲会有一啲嘅空间，可能系摆咗几张凳啊、一张台啊、一个小食部啊，即系俾佢哋嘅家属咧，如果要休息嘅话咧，可以有一个小小嘅位置度缓冲下、倾下偈各样嘢。嘅话，我话呢一样嘢喺香港实在太奢侈啦。如果系一间香港嘅政府医院或者系私间医院啦，因为佢要赚钱啊嘛，系咪？应该都已经会变咗另外一间嘅病房啦，另外一个嘅手术室啦。所以嗰件事咧真系好唔同嘅。而当我去到呢个布吉嘅时候咧，有一个唔小心啊，因为咧一个同行嘅朋友咧。被車撞到喎，咁佢揸住兩個轆嘅電單車嘅，跟住就受傷入咗醫院啦。咁我收到電話就即刻走咗去嗰邊嘅醫院度睇啦。見到嗰邊嘅醫院嘅服務咧，即係不論係由佢哋 reception 嘅朋友啦，嗰、那個親切嘅笑容啦，好一貫即係泰國嘅風味啊，到去到佢哋嘅手勢啊、空間啊、設備啊各樣嘢咧，加埋收費啊嚇，嗰、那個係私家醫院嚟嘅。都真係非常之合理嘅，即係同香港去比嘅時候，就令到阿祖真係諗起啊咁多香港人諗移民，其實有陣時即係唔怪得佢哋要諗移民嘅。咁但係我諗最緊要有一樣嘢咧，即係大家一定要明白嘅就係、是，如果我哋成日香港話我哋係一個好現代化、好繁榮嘅社會啦嚇，的而且確喺金融業啊各方面，我哋都好繁榮、好行得好前嘅世界各地。但如果頭先我講翻，譬如我哋一啲嘅醫療服務啊各方面咧，對比起其他嘅城市咧，其實可能真係有一啲嘅落差喺度嘅。最影響嘅咧，都會係翻我哋香港嘅市民，唔係淨係講緊香港而家發生緊嘅情況。其实仲有好多香港发生紧嘅情况咧，香港嘅竞争力真系已经可能同其他嘅城市咧有一段开始咗嘅距离啊，变咗我谂，除咗要解决到而家目前嘅困境之余啊，我哋香港人成日要求嘅一啲医疗嘅情况啊、住屋嘅情况啊，希望政府真系会好好咁锡住我哋呢一班好锡香港嘅香港人咧。风头火势，系啊，我翻嚟啦，好开心见到佢啊！虽然佢第一句见到我就话：，喂，做咩啊？你晒完太阳，冇晒啲头发啊？我会话呢一个系提示嚟嘅，并唔系诅咒嚟嘅。佢成日惊我冇头发，但唔怕，我而家仲粉粉声有好多。我讲嘅系头发，系啊，系啊，我好挂住你啊！我翻嚟啦，桂花莲。是啊，你是不是去用小川子咪啊？ 是，因为我都好挂住你啲头发，你知唔知啊？ 想问下大家，你而家系咪翘紧脚嚟坐啊？我见我直播室几个拍档都冇吓，做得好，系啦，好快快咁放翻你双脚落嚟啊！系啊，唔好再翘脚啦，唔系翘埋双手吓，翘埋双手都唔得嘅，因为有啲嘢你要做，你唔做唔得噶，都系翘脚都系唔好嘅。知啦知啦，翘脚系其舒服嘅，我知道，但系真系唔好翘咁耐啦，可以嘅话翘。一阵就好放翻落嚟，同埋经常提下自己唔好翘脚啊，因为即系今日睇到嗰个报道咧，都睇到咧，哦，原来即系都市咧，成日都听到有啲病症啊、痛症咧，都真系因为你翘脚翘翻嚟啊，大家都听过。坐骨神经痛咯，嗬，呢个就系翘脚翘出嚟噶啦，因为咧会拉扯到你腿部啊嗰个梨状肌，咁啊压住呢个坐骨神经啊，咁好容易咧令到双脚麻痹。嗱，翘脚咧亦都会导致到咧你两侧嘅髋关节咧位置会一高一低，会令到你个盘骨嘅位置偏离啊，长期咁坐咧会造成乜嘢啊？造成嗰个椎间盘突出啦，嗱，有第二个名字就好听过咯吓，头先就坐骨神经痛，第二咧就系椎间盘突出啦，仲有脊柱侧弯系咪啊？脊椎侧弯啦，咁同埋长短脚呢啲名字咧，全部都听过噶，咁但系点会咁样嚟啊？系啊，咪就系、是、意思就话咧系因为大家翘脚会翘到咯，会令到你脚痛啦、背痛啦同埋腰痛嘅。嗱，坐骨神经痛、脊柱侧弯、脊柱侧弯、椎间盘突出同埋长短脚呢啲都系因为翘脚翘出嚟啊。长期翘脚咧会令到你两个膝头哥受压啦，唔同啦，会造成膝头哥上腔退化磨损，会令人提早出现乜嘢啊？退化性关节炎。嗱，呢啲一堆堆嘅名字又再出现啦。另外，当你翘脚嘅时候咧，另一只脚咧会压住你腿部里面内侧嗰啲神经血管咧，咁长期咁压住咧会阻住你个血管流通啊，嗰啲血液流通啊，咁唔啱数啊。咁点解啊？我如果长期咁压住咧，系只会令到你嘅静脉曲张嘅风险咧会增加。哇！你听住咯，一揽残，所以翘脚其实都唔好啊。仲有要靓女啊，你靓女成日着重你张腿噶嘛，系咪？你想腿想靓嘅话，你又真系要记住，因为原来长期翘脚，你嘅腿啊，你只脚咧会容易会有 O 型脚啦，腿变粗啦，臀变大啦。喂喂喂，唔好再讲，系我唔想讲啊。但系原来翘脚会令到有咁多嘅问题出现，希望大家咧真系顾住你条腰骨，因为腰骨咧好。好紧要，同埋你双脚都系好紧要，戒咗呢个坏习惯，佢唔好再翘脚啦。 迷路过中 似你有多难过，我都知。假使世界原来不像你预期，仍怀着一颗谦卑来面对不安的天气，请你谨记，假使爱明白不可心死，沿路再走几千公里，要做最好的你。假使世界原来不像你预期，才明白不要放弃沉住爱反复的心理。 好多人睇嗰啲即係市道好唔好呢，就最喜意睇嗰啲楼嘅成交啊，嗰啲价钱啊咁样㗎嘛。係啦，几位有钱佬最近有冇留意过嗰啲成交啊？ 我见呢排嗰啲 嗱，佢即刻冲出嚟认㗎啦。 头好淡静，我不嬲都话我冇嘢多，最多钱。 但你买开系买地皮喎，应该 系。我买面皮就有啊。 如果 买地皮都有啊。 我从来冇留意过，你信唔信啊？ 我信啦，系你唔睇价钱嘅，中意咪买咯。 系啊， 你都有 使乜留意 啫？你仲使乜留意啫？ 冇人嫌多嘅，但系佢唔使睇成交价噶嘛。 就算我几努力啊，有几多块地皮都好啊，咪又俾人哋分咗佢，我咁勤力做乜嘢啊？咁 就 系 咯，地皮啫嘛。系咯，系咪先？仲要买个型先扎到型啊！ 系啊，大富翁一样啊，净系买一块地有咩用啫？ 咩话？ 你要扎多次色仔，行多次先可以买到屋噶嘛？ 但系跟住我去咗个机会同埋命运嗰度，命运 命 运 就 系话 叫你唔好 买 啦。系啦，租租廿年你都仲唔使咁多钱？ 系啊，叫你入狱咁解啫。 你睇嗱，你睇下呢啲数字系只有少尊先知嘅啫。 佢话咩话？ 佢 话 租廿年先知咩？ 即系平均当你二万零蚊租啦，叫好好好噶啦嘛。咁你租廿年几多钱咧？ 系啦， 咪就。廿年 我哋計唔到呢啲數， 多啲六百零七百萬啦。 你睇佢數口，你睇 而家要買間屋係六百零七百萬，買到啲咩屋啊？你話？ 哦，係， 咪？ 我唔知，但係如果間屋升值咧，咪我呢啲小市民嚟噶嘛，成日都諗住嗱，你買儲到錢，買到第一嚿磚頭之後咧，佢會升值嘅話，致富嘅第一步嚟㗎。 冇錯，啱 啊嘛。 正如我所講，呢啲叫實業啊嘛。 係啊。 實業咧買其實嗱，好簡單一樣嘢，你買咗之後咧，你就要供啦嘛。 嗯。 係咪？要供嘅話咧，就變咗債項啦。因為你每個月要孭多條數啦嘛。 係。 咪先？咁你增加咗你負擔咯噃。 係。 系咪呢样嘢即系得不偿失咯？ 所以少尊咧就一不如一次过买啦咁样。 咁啊一次过买咧， 过一次 俾钱啦。系我做唔到嘅嘢嚟。 嗱，佢话咧近日啊，真系咧好多人就乘住，即系你知香港人咧有个特色咧，就系无论你个社会咩局势都好咧，佢都会将佢转化成为咁对我买楼系利好定利淡消息咧，即系好生意嘅。咁佢就话咧，真系喺元朗嗰啲屋苑咧，或者佢有呢个十大屋苑啊嘛，佢话咧真系多咗有啲买家咧，佢话。佢就真係睇准机会 割头价， 唔係用呢、這个佢买家喎，即係嗰个顾客嚟係啦，佢唔係係啦，佢类似割头佢逼鬼你呢就趁机锄价咁样。 哦，即係话元朗啊发生咁多事。 係啦，我哋平啲啦，咁样。 你都卖唔出㗎啦，租都好难啊，可能有啲人就会。 係啦，咁佢其中一个屋苑呢佢就话就係啱啱即係喺元朗呢嗰个 Yoho 嗰个地方呢。 佢就话咧，本来咧三月放盘个价咧就系800万嘅， 系 咁咧一路咧熬到七月嘅时候咧，佢话已经咧轻轻跌咗啲噶啦吓，咁啊变咗770万咁样， 减咗30万， 系啦，最后都唔得，然后再累减多六口价，最后咧就748万成交，咁啊同800万相比咧，其实都话都52万噶啦，都冧咗啲，不过可能例牌都系咁开噶啦。 但会唔会系去开头嗱？因为真系唔熟嗰头 嘅市 价， 卖家一定系仲有赚嘅， 系咪？ 个卖家嚟嘅， 咁当然赚 少咗啫。 但系佢开头卖嗌800万嗰个价，第一口价咧会唔会嗌高咗噶？ 唔知 道，即系所以其实因为譬如见到咧，同时间譬如红磡嗰边咧都啲豪宅噶嘛，都贵噶嘛，佢呢边咧都同时间就话啦，最近咧佢哋好多嘅成交咧。都系又创新高啊！各样嘢，只要咧就系嗰个楼盘啊，佢哋个单位咧系高质素嘅，可能系向海景啊定点样嘅话咧，一样都有高成交啊！所以真系唔知道。 系啊， 嗱啲人话俾听，一个行内嘅地产嘅高层话俾我听。 好， 你 sell 个价出嚟咧，一定唔可以低。 嗯， 嗱，譬如话我个价系10000蚊，佢一定系比呢个价咧飙高 10%， 起码 万一 啦，因为咧。啲人群心理好，人群心理好奇怪噶。你如果掉一隻個樓出嚟買咧，啲人好中意買貴，唔中意買平嘅。 哦，因為覺得平就覺得 cheap 咗。係 ，cheap。同埋佢一定會拗價，一定會拗價，一定會佢哋俾個折佢。 係， 拉翻落去低，咪打翻和。 哦，都有道理嘅。你如果咧，通常見到嗰間鋪貼咧無端減價咧，你硬係覺得話呢啲衫一定勾曬款嘅，唔買。 我永遠去見佢一減價就會個心係諗係會減多啲嘅。但係樓市減多啲先買。 樓市仲得意啊！樓市就係如果你兩個價即係個 range 闊咧，即係話一個好貴，一個好平嘅咧，永远系贵嗰扎俾人扫晒嘅，平嗰扎咧通常喺度有， 即系可能觉得佢有持久力咁样，系啦。咁个地产 agent 咧，佢都加咗句嘅，佢话咧而家啲局势咧虽然只系乱啫，就未去到话咧就系割喉式减价。佢话啲业主咧亦都唔会因为乱咧就系咁掟啲盘出嚟嘅，所以佢话咧都系要睇定啲啱价合理价咧先好成交啦。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朝北区沙田和西贡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渐转频密。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074点，跌325点，总成交金额29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6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23点，跌25点。一只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70.8升6毫，工商银行5.39跌1.3，友邦保险82.5跌0.7。盈富基金28.75跌3毫，中国平安94.8跌4.5，建设银行6.14跌6仙，领展房产基金91.8跌3.2，汇丰控股63.9跌3.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14，英镑9.667，瑞士法郎7.874，澳元5.399，加元5.936，新西兰元5.182，欧元8.6998，每百日元对港元7.2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14。日经平均指数报21538点。跌119点，港金现价报13260蚊，比上日收市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21.73美元，卖出1422.28美元。香港电台呢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去到卫理道。路面方面，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而家龙尾去到虎山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咧，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都系繁忙，龙尾康庄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埔道六合村方向九龙、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天水围天影路方向屯门。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mine.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无毒禁毒队出发。 喂，波成啊，如果要你在靓仔和健康之间拣，你会拣哪个呢？ 我会拣健康，因为我本身已经够靓仔了。咁斌仔，在健康和毒品之间，你又会点拣呢？ 唔使拣啦，一定系拣健康啊！因为我要健康，我要 keep fit 啊！ 想知斌仔和波成点样拣健康嘅生活，就要听住我是你的后援会啦！唔好掂大麻， 无毒过心麻。 年年有今日，月月有收入。其实退咗休之后，都可以个个月有粮出噶。有保证成世有粮出的香港年金，就几长寿都有钱使啦。而家投保仲有机会获得保费折扣优惠添，快啲打25125000了解更多啦。推广期到2019年11月8日，计划及优惠受有关条款及细则约束。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 好啦，今日我哋特别版嚟嘅直播室咧，有桂花田啦，有黄耀祖啦，有邓兆尊啦，有曾志豪嘅。今日我哋有四人同行打牌开讲， 东南西北齐 晒啊，齐晒啦。咁啊，头先天气咧曾经有雷暴嘅，而家消失咗啦吓。气温30度，相对湿度咧就78%嘅。 好嗱，我好惊啊，戴翻个头盔先，你都知道啦。一放完假咧，你讲咗个新闻出嚟咧，原来俾人哋讲咗嘅话，炒车嘅话，好尴尬噶嘛，系咪 我哋唔会督爆你 嘅，又系咪未发生过？ 系咪？即系小尊个人又好，系咪先？ 你就系话小尊嘅，今日田唔好噶， 阿田唔记得咗新闻噶啦， 唔记得咗啦，你放心啦。不过有啲又会记住嘅， 例如 记仇咯，你嘅专长嚟 嘅，呢个 你成日赢钱咯， 系啊系啊，你仲有你礼拜四约我，我唔得啊嘛， 系啊系咯，你有钱你得。 系嗱，呢单咧就是、一嚿香港嘅餐厅嚟嘅，咁样咧就是、一间斋菜嘅餐厅。咁其实咧，即系大家嗱，我讲到呢一度冇撞啊嘛，系咪？冇撞啊嘛，系咪啊？ 系嗌餸啊嘛，冇讲到， 冇讲到新嘅，其实唔会撞嘅，我问定一句啫，咁样嗱如果你谂下啦，你一间素食嘅餐厅嗰度打工。有冇啲咩特別嘅要求？個老闆係會有一啲特別嘅要求嘅咧，因為呢一個原因，素食餐廳， 素食咪食素咯， 係啦，食素啊！對啲員工有冇啲咩特別嘅要求啊？ 如果我係老闆啦，我就會叫員工嗱，你幫我盡量推下啲菜啦，即係你譬如同啲客講啊，係啦，邊日總之而家啲素食餐廳都好叻嘅，就整啲素咧，整到好似真餸咁，譬如話壽司好似差唔多咁樣啫，不過推下啲餸嘅俾啲客知，唔係等佢唔知咁解啦。 sell 下嘢啫， sell 下嘢啫， 好合理啊，係咪？唔係呢一類，偏向唔合。你嘅導致咧就有員工咧就擺咗上網咧就話我老細係咁噶，點解唔得㗎？ 咁肯定齋裏面有肉。 冇可能， 斋里边有肉味， 咁又唔系斋啊？ 佢要求个员工咩叫斋里边有肉啊？ 即系搵啲肉出嚟就白话啲系斋， 定系咁啊？佢要求啲员工做呢间斋铺咧， 攞多啲肉出嚟， 反而系要食肉嘅。我咁样谂啦，佢要求啲员工系要食肉嘅，因为点解咧？佢中意食肉，唔食斋， 唔食肉边有力？ 佢就唔会喺厨房度偷食， 即系感觉系斋口唔斋心咁。 系啦， 直情乜都唔斋啊！ 系咪咁解？ 佢专门请啲中意食肉嘅员工嚟做斋铺。 系 啦， 刚刚就调翻转，佢有一个去过。个规矩俾啲员工咧就系话咧，如果嗱，讲到明噶喎，嗱，你喺我哋间公司度做嘢咧，有一啲嘢咧，我系可以接受到嘅，例如。如果你遲到嘅話，我係接受到嘅。你唔翻工都 接受到， 佢都接受到。但有一樣嘢佢接受唔到係啲乜嘢咧？佢就話：如果個老闆發現啊，員工。 佢哋喺 你食漢堡包嘅 lunchtime 或者夜晚食飯嘅時間，你食肉嘅話咧，冇嘢好講，即炒， 即係出邊。 包括喺出面啊，唔係喺鋪頭入邊啊。就算你即係你 lunch time 咧，你出去出面度食飯，但如果你食咗肉嘅話咧，對唔住，冇情講，即炒。 咁啊，放工得唔得先？ 嗱，放工佢睇唔到， 睇唔到又當唔得咯。 但佢其實 lunch 同都睇唔到㗎。佢如果唔係喺鋪頭食， 萬一睇到嘛？ 萬一睇到，即係佢定係唔准喺鋪頭食咋？係 出去都唔俾， 出邊都唔俾啊！ 但佢搞到咧，全間公因為全間公司嘅員工咧係得一個係素食者嚟嘅啫。咁但係每一個而家出去食飯嘅時候咧，都真係。 心 惊胆跳，因为你要偷偷摸摸， 快啲爬完 就惊俾呢一个老细咧去炒咗佢。而佢话咧最吊诡嘅地方咧，当佢讲完咧就系话咧，无论员工犯啲咩错咧，我都唔会解雇你。之后咧的而且确辞工嘅辞工啦，旷工嘅旷工啦吓。但系唯独是大家依然喺食 lunch 嘅时候就提心吊胆，就系其实我喺个素食餐厅度做嘢啫，但唔代表我系一个素食者啊。佢都唔抗拒人哋食素啊，如果唔系佢都冇生意都冇得捞啦，系咪？佢话我本身是食肉的，点解我每一餐都要变食斋呢？咁样 我明啊，我明啊，有苦衷啊，真系 咩苦衷呢？ 人哋如果要做嗰啲咩大事之前咧，都要斋戒沐浴更衣咧，系咪先？即令到自己身心干净，去迎接一个仪式。 我开斋铺都系谂住 嗱，老板真系有一个原因。 系啦，你谂 下，估下老板有咩原因？ 你压完啲肉之后，咁你如无饮血，带住一身腥俗嘅尘气，咁你煮出嚟嘅斋菜冇咗个味道。 但我想话请佢翻嚟嘅时候有冇啲咁嘅条件喺度嘅？ 冇，所以如果唔系嘅话，就唔会全间铺头得一个系素食者啦。 啲后家嘅又真系难为员工 嘅。系咪同呢个方向有关嘅？ 老板你可以话佢真系菩萨嘅心肠，佢嘅员工佢即系呢个嘅动机啊， 系 善意嘅。 佢希望大家 鼓励素食咯。 系啊， 你出去杀生嘅话，咁咪唔好咯。 系啊，又环保啊， 就系咁简单。佢觉得咧，即系佢自己开一间素食嘅餐厅啦，佢就相信啊素食系健康嘅，所以佢咧就。員工就咁形容啦，呢個老闆咧就瘋狂咁樣咧，佢洗啲員工嘅腦，就叫佢哋食素啦，食 素 啦，健康啊，各嘅健康啊。 有冇要禁食咧？ 禁食佢又冇提到，因為佢係一個素食嘅餐廳。 唔係咁呢啲都一套服務嚟噶嘛？你問阿小朱係咪先要戒 一樣 戒曬咯？ 百樣人冇得講。 係佢會覺得咧，食咗素之後咧，就可能冇咁多火，冇咁多肉，即係係咯，冇咩肉。 搞到啲員工 起曬 火 啊！ 係啦， 係咁我想問啲員工真係走得係走啊？ 嗱，佢哋又未係走嘅，即係只不過咧，每一次食飯咧，就要偷偷摸摸咁樣啦。因為咧， 都偷食啦，真係 真係偷食。 真 系咧，最吊鬼嘅地方， 做咩都提食啊，冇啊，老板唔俾啊，咁样。 我头先未话呢一间铺头咧，系有一位嘅员工系素食者嚟嘅。如果要比一比较咧，就系素食者同埋即系非素食者嘅员工佢哋嘅健康状况咧吓。原来有一个几特别嘅地方嘅，就系呢位嘅素食员工咧，就喺全间铺头里面咧，唯一一个而家系有三高嘅。系啦， 所以世事系无绝对嘅。 因为有阵时可能同你嗰个遗传啊个嘢有关 系， 唔一定净系同你饮食习惯有关。 同埋因为咧，如果你讲开三高咧，即系譬如你有啲咩饱食脂肪啊，嗰啲咩胆固醇嗰啲咧，可以系你食。虽然是斋菜，但你落嗰啲油咧，油份高， 系啊， 同埋你斋唔代表唔落盐噶嘛， 即等于好多女仔饮水都肥嘅道理一样咯。 系啊， 佢觉得佢肥啫，但 系 就系 咯，肥系健康嘅其实。 即只能够话咧，斋就系冇食到肉啫。 多谢 我冇话你啊，冇话成日赞你啦，今次冇话你。 咁佢啲员工有冇搞呢个即系任何抗议行动咧？ 又冇搞到啲咩抗议嘅行动，就系话唔中意咯，咁啊偷偷摸摸咯，咁啊摆咗上网之后咧又。唔同嘅网民就有留言嘅，有啲咧就话：喂，其实呢个老板系咪侵犯咗人权呢？佢本身帮你打份工嘅话，你系咪真系连你食啲乜嘢佢都可以控制埋咧？ 冇啊，咪请素食者咯，写到明都得噶。 系啊，我都系咁话，即系 人权呢样嘢到今时好多人香港人都唔知啦。 素食者优先。喂，阿小尊，你都有做飲食业生意 啊？ 你公司有冇啲咩特别嘅规矩？ 我好简单啫，我就系知道要啲员工开心翻工。系嘛？咁啊简单，最简单。 即 因为点解咧？你开心翻工，你自然你生意额会高嘅。你日日都挂住裁员啊，节开完节流啊，佢哋唔会开心嘅。同埋嚟食嘢嘅人都唔会开心啦，见到个员工攋攋面。 喂，你 俾份工我哋三個，我哋 通常我啲我做，通常我做啲生意都好快會執嘅。 同埋你個規矩會唔會就係同你嗰啲水電煤嘅規矩一樣噶？ 傻啦，女人可以介入事業嗰度嘅。 唔係啊，係你啲水電煤本身 set 俾你嘅規矩啊。 嗰啲係我遵守啫，唔關 事。就係你要啲員工遵守啊，就係都係唔准偷食。 正所謂感同身受嘅嘢，你做咩要害人咧？係咪？ 所以呢間齋鋪啊，可能反而打出個名堂啦。 就係咩啊？ 佢可以標榜我哋成個公司上上下下，又落油啊、煮火啊、咪開火啊嗰啲人咧，都係齋嘅咯。 佢煮得健康咪得咯，唔使啲員工一定要咁樣守齋嘅。 將城市籠罩，想念蔓延在細胞，想你的擁抱，你的微笑，想到快要瘋掉。爱你到莫名其妙，伤了已无可救药，没有你会死掉。我不再开心的笑，痛苦在胸口燃烧，在你离开以后，寂寞把我逼进了墙角，不听别人的劝告，才掉进你的圈套。现在知道，却放不掉，时间慢慢的变老，戒不掉对你的依靠，失去重心该怎么好，每个表情都能治疗相思。 庾澄庆啊，戒不掉啊！有一个情况咧，我谂我同阿田咧，即系应该都遇过唔少嘅。我就而家咧，应该系即系高峰期咧，不停喺度担心紧。阿田过咗个阶段咧，就好耐噶啦。 你啲小朋友有关噶啦，应该系咪？ 四个字。 童言无忌，系、 哦、 啦，嗱，所以点解佢已经过咗咧？佢啲仔大女大啦，系咪先？嗰两个大咗啦嘛， 佢惊自己啫，你 之后泳噶啦，嗰啲都系热血青年嚟噶嘛。 唔系，咁佢如果嗰种热血青年，应该就唔系去到。都有啲分寸㗎，係咪啊？ 即係好似我嗰日搭 lift 嗰陣時，嗰個妹妹叫咗我叔叔嗰啲， 哦，嗰啲 大約係你個仔嗰啲年齡。 唔係唔係，嗰啲佢係講事實啫噃。 但係佢真係童言無忌啊嘛，但我聽者有耳啊嘛，我認啊。係 啦，或者如果佢喺 lift 度見到阿邵尊個女隻手去摸個肚嗰啲咧，就亦都係屬於擺事實講道理啫。 仲要咁樣都唔係嘅，跟住阿媽就話：，誒唔好亂咁搞人啦。跟住咧，嗰個小朋友就話：唔係啊，佢有個小肚腩好可愛啊，即係嗰啲叫童言無忌啊嘛。 我唔同啦，我個睇法一定。我唔係好嗰邊睇嘅，啊後生仔你乖，大個一定會有嘅，你放心。係咪？咁好啦，佢自己圓滿解決 就冇嘅，將來就會有啦。 冇錯，哇！ 唔 係 將來， 係 必定會有嘅， 你又必定，我冇啊！ 啊，你冇。你必定会有嘅， 系啊！你仲有十年先可以去到 阿祖咧， 邵尊嗰度， 阿祖咧， 即系个岁数啊！ 我不老都 唔紧要，就凭佢呢句，我听日开始推快嘅咁。 好好好！ 但系佢而家嗰个童言无忌喺边度发生嘅咧？咁啊，佢话台湾有个妈妈咧，佢就咁样嘅，过马路嘅时候，咁啊，红公仔喺度啦，咁啊，所以大家都要停喺度，唔过得马路。 系啊！ 咁咧，佢话咧，佢拖住个仔咧，就真系都系嗰啲四岁咁上下嘅年纪，佢都冇特别讲几多岁，因为细细路仔嚟嘅。咁佢就话咧，佢就见到咧，就有一个叔叔喺佢前面，叔叔咧就有纹身嘅，系啦， 系。 然后咁啊，嗰个细路就突然间同妈妈讲：，妈妈。那个叔叔身上面有啲好漂亮嘅图画啊，咁样 咁都唔系， 即系佢唔识 啊， 即系佢唔识纹身呢样嘢噶嘛， 佢 赚 紧钱， 系冇错， 即系叔叔嗰阵时听到应该都会系，咦，识破喎， 系啦， 即刻震下个波， 系啦，系啦，但系个妈唔系咁谂噶嘛，阿妈即刻好拗啊，即系惊，因 为有纹身系 即系你无系啦，你无端端要提人哋个纹身，佢本身已经都好惊噶啦嘛，你话个画画好靓，一阵人哋如果唔知咩悼念啊，又剩又下山虎咁样，点算咧？ 又或者有啲人咧，依然对于纹身咧系会有啲负面啲嘅谂法嘅，觉得纹身系。咪同黑社会有关嘅咧， 系啦， 即系你咁样无端端指手画脚，你话人冇人哋会有咩反应嘅仔？ 咁都唔紧要，学你话斋，如果讲呢句咪算咯咁样。咁但系咧，偏偏咧个红灯又未过啦，咁然后咧个仔咧仲要加多句，佢话点解叔叔咧要喺身上面画画嘅？我都想画咁样。佢话喺呢一刻，个妈就呆咗啦。佢话咩叫度日如年咧？佢睇住盏红绿灯，我点解仲唔转绿灯俾我过咧？大家仲要大家戆居居咁样你眼望眼咁样。但系呢个 系啦，因为好欣赏个角度，所以画得几靓，因为有颜色嘅。 咁啊，真系唔好话乜嘢。咁啊，呢啲纹身嘅嘢咧，又靓又唔靓嘅。我第一日见到曾志豪咧，我都问佢，我话你究竟点解会有只狗喺手度咧？ 系啦，唔系，但系好啦，咁多位智者点样回答呢个小朋友咧？佢话妈妈点解佢会画画嘅？我可唔可以都好似佢咁，第时我都画咁？ 我想问嗰个智者系个叔叔定系个妈妈？即系我 妈妈嚟嘅，妈妈嚟嘅， 妈 妈嚟嘅，智妈，智妈。 妈 妈嚟 噶， 系啦，又唔叫 K.O. 佢解决咗个难题，系啦，妈妈点答？ 可唔可以讲多次阿仔个问题？ 阿仔就话啦，妈妈，点解个叔叔咧而家身上面画画嘅？我都想画啊，我也想画哦， 好难喎，问下啲咧，你好锡你个侄仔噶嘛？系咪侄仔啊？ 系啊， 咁佢细系啦，你佢细个都会有啲咁样嘅问题噶嘛？你会点答？ 嗱，个场口就即系基本上同你喺旺角弥敦道见到有几条龙喺个手嘅大只佬行过。然后你个儿孙仔同我，我都好似想佢咁样画条龙喺度。 唔紧要噶，我咪同佢讲啦。 你会点答佢？ 你咁细个身体咧，画唔到龙住，画条虫先啦。嗱，我一叔带你买支笔，你自己画住喺度先啦。 点解佢要画嘅？咁少尊哥哥咧，佢要画嘅。 因为佢个人天生得唔靓啦嘛，咪画咗吸引下啲女仔咯。 哇！你咪呢句又唔得啊！我叔叔即刻拧住面噶咯。 叔叔嗰条龙飞出嚟啊！ 系咯，飞龙在天咯。 呢啲梗系细细声同嗰个嘢讲。 唔得，太近啦。 我会咁答。我会话，因为叔叔中意咯，咁如果你大个都中意嘅话，你大个都可以画咯。 系系， 我会咁样答个小朋友嘅。 唔系，但系个妈妈系唔想噶。 系啦，即系你好难鼓励佢噶嘛。 好多时候啊，个妈妈个爸爸搭住小朋友，佢哋都系压住佢先噶啫嘛。我话你大个咗之后，都几廿年之后啦，十几年之后嘅十几年先算啦咁噶嘛。 系啊， 唔会嘅，啲好记住父母讲嘅嘢。 咁呢样要发生喺你身上咁点咧？ 啊好彩我自细已经截住咗佢先，我唔要佢当佢即系唔。要佢去发问我，我已经同佢讲咗话唔得噶啦。 系啊，你提早讲噶。 系啊。 跟住阿桂芬，然后将佢当年喺油麻地同埋尖沙咀活跃嘅经历咧写日记，话俾个仔听。 系，我因为。 我都有同我分享咗，话我当其时有同啲朋友一齐去嘅时候，哇，佢嘅样啊几咁扭曲啊，咁样即系几唔痛楚， 系啊，即系你用痛呢一点去激佢嘅小朋友。 哦，嗱呢个原来好有效嘅喎。个妈妈，个妈妈咧，佢就真系咧，我其实我觉得佢好淡定嘅，佢事后好谦虚，话自己好惊，我觉得佢答得非常之好。 点咧？ 佢话当时佢就同佢讲话可以啊，先讲咗声可以先，可以， 应该系不过噶啦，系咪？ 以后你长大咗咧，亦都能够像叔叔一样，将咁漂亮嘅画咧就画喺个身度嘅。 但系， 八开始嚟啦。不过可能会好痛噶吧？ 佢仲要 呢点对小朋友好劲啊，劲过鼻糖去食。 因为搵支针喷，不断咁吉你，吉你，吉你。 系啊， 佢叔咁叻先忍到痛。 冇错， 系咪？ 佢就用咗呢个完全差唔多嘅讲法，要好 勇 敢的 人， 先至能够咁样画图哦。然后佢嘅形容就话，佢就听完之后咧，用充满崇拜嘅眼神望住嗰个纹身大哥。 个纹身大哥亦都用一个好嘅眼神望住。 系冇错，冇错， 呢个太太咪可以做官咯。 系啦，个纹身大哥冇错啦，个纹身大哥咧亦都系用和善、有爱同埋肯定嘅眼神望住呢对母子。然后喺呢个时候亦都好似拍戏一样咧，红灯转眼就过咗啦，绿灯就嚟啦。 其实我谂咧，嗰个纹身男人咧，佢冇谂过咧，咦狗咁嘅一幕咧喺条马路上出现。 居然我个纹身 俾人 赞啊！ 但系我觉得应该系曾经出现过噶啦。我细个嗰阵时咧，应该都有指过，但系嗰个咧就唔系一个唔认识嘅人，有一个嘅屋企人咧，佢系有纹身嘅。咁我细个嗰阵时已经系笃啊，首先笃啊，因为 笃佢添 啊，因为识 啊 嘛，屋企嘅人啊嘛，笃啊嘛，跟住就笃佢嗰条龙啦，即系手臂有条龙嘅，跟住我就会话：妈咪呢个咩嚟噶？ 佢条尾有冇发过啊？ 冇，因为唔识喐嘅嗰个龙。佢就我话妈咪，我想要，但我真系唔记得咗我妈咪讲啲乜嘢。 系啊， 系啊， 你好啦。 我估呢啲嘅纹身嘅朋友咧，即系小朋友童言无忌，应该都耐唔时就有人咁样提出噶。 因为我觉得头先我妈好嘅地方系咩咧？佢既冇话纵容所谓或者鼓励佢纹身。因为每个人佢有个观念嘅，佢有条底线，可能对阿妈嚟讲，佢始终唔想去纹身，但系佢又唔想去所谓有价值判断咧，就话阿仔唔好纹身啦，因为咧呢啲系坏咁样，佢又唔想讲呢啲，佢用咗个最中性嘅，就系你无论嗰个系坏人定系好人都痛噶，冇人话陈浩南纹身先痛， 系 咪先？ 好嘅教材， 讲出重点 系啦， 同埋小朋友都怕痛，呢个系另外一个重点，好紧要啊嘛。 咁你阿妈佢打针喊到阿妈都唔认得系咪先？咁你阿妈仲系咁样纹， 痛过打针啊，打好多支针。阿爹，我唔问啦，咁样。 同埋呢个咧系最叫做最大嗰个公约数咧，嗰个纹身大佬都系嗰句，不论佢系黑定白，佢都会好认同。系啊 ，Auntie 真系好痛噶， 我顶到不过 系啦。你即係如果你話佢唔係啊，佢比較貪靚嘅， 兜住佢嘛，你係好勇敢先聞到 你。你如果你亂咁噏咧，佢話叔叔貪靚咧，所以佢先聞咧，可能佢話咩貪靚啊，我為咗紀念我兄弟。甩咗条头发，我先闻嘅。 我唔过红绿灯嘅， 系啦，嗱又衰。因为如果你兜错咗，就话叔叔，因为咧就系坏蛋，所以佢先闻嘅。Auntie 呢个系梵高幅画嚟噶，你识咩啊你？嗱，点都衰啊！所以呢个 错嘢咧，就好难。 系啦，呢女人真系呢个妈妈叻仔，真系 叻仔。 系啊，咪真系但系叻。 呢个妈妈咧，用一个痛嚟，即系小朋友最担心、最惊嘅嘢嚟去话俾你听。 系啊，我纹身遇到最多咧，就系唔系赞我，唔系弹我，纯粹话。啊！咩动物嚟嘅咧？我话系咪咁难认到佢一只狗咧？师奶， 只手太瘦啊，因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有公务员计划星期五在中环遮打花园发起名为《公仆同仁与民同行》的集会，发起人之一颜武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由于在网上就政府处理反修例问题以及警队处理元朗袭击事件上有很多声音，而不少公务员近日亦都发起联署，因此想将这些声音化作行动，向市民传达公务员团队聆听到他们的声音，愿意告知政府，从而修补政府与市民之间的关系。颜武洲说，并非想搞对抗或者站在政府的对立面，不存在兵变， 現階段沒有計劃舉行罷工或者按章工作。他說集會的方向是希望邀請特首和司長與公務員同事面對面交流有關處理近日問題的想法。顏武洲認為政府必須回應公眾對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訴求，只是強調監警會機制行之有效的說法，未能釋除公眾疑慮。光復元朗遊行申請人鍾建平昨日被警方拘捕，據知今日清晨五點幾因為背部傷患被送到拿打素醫院羈留病房留醫，目前情況穩定。光復元朗不反對通知書第二申請人毛坤泰透過社交平台發放有關消息。毛坤泰昨晚表示，警方聲稱會帶鍾建平到元朗住所搜查。鍾建平昨日下午在維園出席完本台節目之後，被警方帶走，先後到過跑馬地、灣仔和大埔警署。美國加州一個大蒜節發生槍擊，有人受傷，報道說傷者介乎5至11人，暫時未知情況，槍手仍然在逃。上載到社交網站的影片顯示民眾慌忙逃生，場面混亂。事發在當地星期日，在聖何塞爾南一連三日舉辦的大蒜節正進行最後一日活動，吸引成千上萬來自全國各地的大蒜愛好者。尼日利亞東北部博爾諾州一個葬禮被極端組織博科聖地武裝分子襲擊，最少65人死亡。目擊者說槍手當地星期六乘坐電單車和貨車在博爾諾州首府麥杜古里附近的村莊開火，當時現場正舉行葬禮。報道說部分人被直接射殺，亦有人嘗試追捕襲擊者的時候死亡。武裝分子又焚燒多間房屋和搶走村民儲存的食物。當地政府官員認為襲擊是要報復早前有11名博科聖地武裝分子被殺。尼日利亞總統布哈里譴責襲擊，下令首部發動襲擊的人。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是短暫時間有陽光和炎熱，亦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明日有幾陣驟雨，隨後一兩日驟雨漸轉頻密。現時室外氣溫30度，相對濕度78%。香港電台呢次新聞和天氣報導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8,066点，跌331点，总成交金额339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40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47点，跌1点。结日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70.8升6毫，工商银行5.38跌1.4毫，友邦保險82.45跌1.75，盈富基金28.75跌3毫，中國平安94.8跌4.5，建設銀行6.14跌6仙，領展房產基金91.6跌3.45，新鴻基地產125.7跌2.3。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15，日元108.55，瑞士法郎0.993，澳元0.691，加元1.317，新西蘭元0.663，人民幣6.893，英磅對美元1.237，歐元對美元1.113。日經平均指數報21,549點，跌107點。港金現價報13,260元，比上日收市升2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420.84美元，賣出1,421.07美元。香港電台呢次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 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惠利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咁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有路陷啦，青山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兴路，即系怡丰园对出慢线咧仍然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道六合村九龙、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天水围天影路屯门、昂船洲大桥落斜位方向尖沙咀啦，同埋沙田岭隧道出入口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喺马路上面踩单车要保持安全车速，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仲有唔好左穿右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C-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在职家庭津贴计划现正接受申请，住户达到工时要求，入息和资产有符合限额的话就可以申请，每名合资格仔女都可以获发儿童津贴，同住屋企人工时可以合拼计算，一人住户都可以申请的。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fa.gov.hk 或者打2558-3000问下啦。 大家好，我是关心妍。以前呢我就好紧张个工作啦，咁就将所有嘢就俾晒我嘅歌唱事业。但而家唔同咗啦，因为有咗我嘅女女呢，我将我所有嘅爱啦，其实我生命嘅全部都俾晒佢。因为佢真係一份呢上天赐俾我嘅好好好好嘅礼物。我呢希望呢带住呢份爱呢继续将我所有嘅同佢分享。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为你加添爱。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香港， 哇！今日咧真系好冻啊！要起歌嘅话咧，应该系要起雪雪雪雪雪雪 雪乜啫？我呢首歌先至够冻啊！我空虚，我寂寞，我冻。 嗰啲边度算冻啫？最冻应该系冷得我吞。等阵啊！ 佢赢啊！佢赢啊！ 系啊！但呢一首歌咧，得你先至可以唱嘅啫嘛。 冇错啦，我系邓兆尊， 系桂花田， 仲有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人妻信声开始， 又是星期一 Blue Monday， 冇乜乜翻工嘅你唔紧要。广播到人妻信箱，今日是广播到人妻信箱啊，系啊，其实有些拍拖的男女真的，我想说今日的题目你必定要听，因为有些事情可能大家真的有感同身受。如果有的话，欢迎大家网上留言分享一下，有时都真的不吐不快的。啊，究竟发生什么事？事情就是这样的。有对拍拖五年的情侣相约了几个大学的朋友就一起去日本玩三个星期，怎知道 啊，结果未讲之前，我哋不如先听下佢哋喺日本发生啲咩事啦。 我系 VO， 今次嘅呢一单新闻系真人真事嚟嘅。本身呢个男友系一个孱仔嚟嘅，体力好差。所以大家应该都会知道是哪一个饰演的了。在他的女朋友要求之下，去旅行之前要锻炼一下自己，谁知就发生了这样的事了。 阿豪啊，你一向体力差又成日病，为了不要连累街坊和同学等你，不如出发前一个月我们去做一下运动。 你是不是扮妈妈？ 我只不过是一个沙咗声的女朋友而已。 原来你是女朋友，我扮翻孱仔先。好啊，今日我哋一起去做运动啦。 大家都听到啦，佢真系好孱嘅，听把声都听得出啦。佢敷衍咗，应承咗佢女朋友话好啊。咁之后30日之内，佢只系做咗4次运动，结果 大家唔好行咁快好唔好？我跟唔到啦，阿彪坐阵啊，坐一阵先啦。 你又坐？今日你坐咗好多次啦噃，仲有好多地方未去噶，有啲同学等。 呢啲嘅拗撬出现咗好多次，整个行程因为呢位嘅男朋友体力唔好，成日要揾地方再坐一回，所以去少咗好多嘅景点。唔单止咁样啊。仲有接二连三的问题，我们继续一起看下去。 我不要啊，我不要啊，不要啊，我不要啊，我又不是你们当地的那个人，你做什么要我守他们的规矩，我不要啊，我不要啊。 不饮不饮，居酒屋那些年话最低消费有冇人要饮一杯嘢噶嘛？唔饮 哦，原来居酒我去日本咩？哦，出到妈爹搭咩搭咩唔饮嘅呢？ 同埋阿神仔，点解你突然之间多咗啲乡音嘅？ 我以为佢当地人系讲紧翻咗大陆啊嘛，原来居酒我去日本嘅、啊。 结果就系咁样啦。呢位嘅女朋友要叫咗两杯自己饮，仲要饮埋佢男朋友嗰份。头先讲咗啦，事情系接二连三咁样发生噶嘛，接二就出现咗，咁三又系啲乜嘢呢？ 阿咩啊？ 哎呀，咁啊，你攞住咁多嘢，一抽二楞，等我嚟帮你攞啦 吓。哎呀，好啊好啊，哎，真系唔该晒唔该晒。 喺佢哋翻到酒店之后， 不守妇道，天打雷劈，奸夫淫妇，你个畜禽士，你对得我住啊你？你又咪买埋砒霜想毒死我？你咩字嚟噶呢个？ 你攞唔到， 你冇买咁多啊嘛？你而家咪趁机人哋摸你只手？帮你攞嘢去买啊吓！你哋系咪去咗京安嗰度啊？系咪去咗唔知几多楼买嗰啲成人用品？你系咪全心要同大麻城一齐啊？ 呢啲都系真人真事嚟嘅。呢、這个男朋友喺旅行嘅时候咧，见到个女朋友攞住咁多嘢唔帮手之余，仲要怀疑个女朋友勾三搭四，结果旅程未完，仲有最后一击出现啦， 都叫咗你噶啦。用下意识着衫同埋谂嘢， 洋葱式， 洋葱式嘅着衫， 用咩话？用意识啊？ 咩叫洋葱式？ 冇意识啊！ 真系啊，真系用洋葱式着衫， 而 家可加可减啊！ 而家居然用洋葱式着衫，就唔会感冒啦嘛，系嘛？ 你仲好讲，我哋阿超，你今日你唔好出，你唔好出去啊！你陪我。你陪我啊！你一阵陪我啊，买饭咁好嘢先好翻嚟啊！你陪我嘅话，你唔好，你咪又搵阿成啊！你咪又搵头先个大麻成啊！我唔俾你去啊！人哋都话咗无毒过心嘛，唔好剔大麻，我唔俾你去搵佢啊！ 大家话呢位嘅男朋友系咪一个无赖啊？因为佢哋当时系住喺一个岛嘅，就算有车站，都系冇24小时嘅药妆店嘅。咁大家估下？呢位嘅女朋友最终又讲咗啲乜嘢说话呢？ 我哋分手啦！如果未来10年我都要咁嘅生活对住你嘅话，我一定发癫噶！ Oh. 靠潜入我的梦，来自你一笑令群情汹涌，是最刺激女人，是最狠力人，情在你手随便戏弄，承受你的爱便无力再转动，无奈你的爱是从此失踪，在你眼光背后是那些内容，无谓再懂，无谓再懂， 旅行的时候可能就会由一个好情人变咗坏情人，呢个陈奕迅版本嚟，但我想话头先有几坏啫，个人有几坏啫，佢身体坏啫， 系啊，佢自己有感同身受啊，你一讲到孱仔啦，即系又唔系好做运动， 又忍唔到啦， 一阵间又要坐啦， 又唔得啦， 系啦，跟住又要帮佢人哋唔到抽到好多嘢啦， 系咯。 唔系针对你噶， 真系唔系针对我， 我哋等紧你翻嚟俾个 report 我哋。 哦，系啊，好在我老婆把声温柔啲啫，冇头先嗰把声啫。有几坏啫？ 如果系嗰把声，你都唔会带佢出去咧。 系咯，有几坏先？ 我会咁话啦。如果你单件计咧，可能你身体比较弱啊，即系唔会帮手攞到好多嘢啊，唔够力啊。各样嘢你只系中一样咧，唔算好衰嘅。但如果一个旅行仲有其他嘅朋友面前咧，你拖慢晒成团人嘅进度咧，系真系几讨厌 噶。你仲要话你听个女朋友系有自知之明嘅，都知道咧佢会去街坊嘅时候咧，咁但系佢哋一齐去旅行，咁先仲要。一咩人去旅行之前要锻炼体力嘅啫，呢个已经系夸张。咁样啊， 系咪一早就拣错啊？ 去旅行系锻炼经济能力，唔系锻炼体力嘅。 唔系实不相瞒啦， 忍耐力啊，睇你忍得几耐啊。 我头先睇呢份稿嘅时候咧，我一路以为阿 T 系用咗一个比喻嘅手法去写嘅。 真事嚟噶， 唔系啊，我个比喻嘅意思即系话咧，佢个体力唔够啦。咩话咩四次话？ 通常呢啲系 佢话三 十日内就系做咗四次运动。我以为 系 讲紧 经历啊， 系啦啲比喻嚟，我以为比喻啲咩咧？原来真系讲紧运动啊。 系啊， 哦，原来咁样。 你以为咩运动啊？ 我以为就系佢系咯， 配唔配合嘅运动啊？ 所以点解 第一次都以为系咁？ 系咯，我见到个男友敷衍，边有个女人会叫个男人锻炼体力去旅行噶？ 唔系， 仲唔系谂嗰啲嘢咩？ 仲要系三四日四次，多噶啦，对而家嘅年纪嚟讲。 系啊，都唔系咁样。 我到咩年龄？ 系啦，唔系，但系嗱，如果咁计啊，你明知个男朋友体力差嘅话，你又惊佢累街坊嘅，咁点解要一齐去旅行咧？ 哦、有啲唔係噶嘛，有啲話，喂，你去同咩當中嘅男仔？ 唔係啊，點解唔可以淨係同個男仔自己去啊？ 其實咧，就算男仔嗰個 record 唔好嘛，一定要帶住喺身邊先。 唔係啊，唔係一兩個人自己去咯。 自己做車。 係啊，兩個人自己去啊，兩個人自己去，你做咩要 join 埋一班 friend 啊？因為我成日覺得去旅行咧，我最驚咧就真係步伐不一致。 啱。 你唔好話佢體力問題，所以 一定會喎。 係啦，你就算你體力超人都好啊，咁你行得快定行得慢嘅，你要等噶啦。 去旅行我揾盤嘅。 嘅话咧，我一定会揾啲好夹嘅， 好难 嘅，会嗌交嘅， 系 系啊，所以我 第一次噶嘛， 所以我唔中意多人去旅行噶，即多人咧，永远有人中意行街，有人中意食嘢，有人中意做 SPA 咁点咧？ 四个起六个止够啦， 打牌咩？ 真系啊，真系去旅行， 四个钟起六个钟止， 两个已经系好够噶啦， 唔使咁多， 即有个伴嘅话就够噶啦，一个都得。人多真系唔 你最多同我几多人去啊？ 最多同屋企人咯，九个咯。 九个屋企人啊嘛， 屋企人就 屋企人 嘅 话事啊嘛。 系啊，但系 如果屋企人都屋企人嘅难处噶。 我上次都同十几个小学同学去啊。 啊， 系啊。 我觉得调转，一系咧就真系好多人， 系 即系多人到咧，其实咧 可以分 group。 冇错，根本就唔需要话有边一个组团体咧系较为紧密啲。反而你话咧啊阿祖啊同你咁 friend， 不如咧你又带埋你一个，我哋两个自己去咧，即四个咧，哇！我肯定觉得咧系好恐怖嘅，千祈唔好制啊！ 我有朋友咧就喺度咁样联络嘅时候咧，明明就话喂我哋四个，跟住慢慢咧就四个就带埋佢另外一半变咗八个，跟住咧阿田咧就唔生性咯，就会话我家姐咧都想一齊去啊！咁你话唔好又好似好冇礼貌咁样，跟住佢家姐又去咯，但其实我系冇见过佢家姐嘅，呢啲例子咁样啦吓，变咗嗰件事咧，最终大家都好尴尬嘅。但我永远我就会 撞咁样咯， 系啦，我永远就会喺去之前讲到好清楚，不如唔好咯，我直接会话唔好咯。 同埋咧，同埋我觉得如果咧你话即系唔好纯粹讲话人际关系问题，即系如果你话想箍紧翻咧同呢个人妻啊或者感情线咧，呢个最容易出事系咩感情嘅地方咧就系、是。比较人哋伴侣嘅表现啊，呢个先系最应棍啊！即系就算你话咧行程完全大家好夹嘅，大家都中意喺罗浮宫行五个钟，不多不少， 系 八个字就八个字，39分钟就39分钟，完全凹凹陷。但系最惨系咩咧？个比较可能就系、 是、你睇家姐嘅老公同你 吓，人哋不汤不埋落个碗度嘅，你见唔见到人哋拉凳啊？真系 我个背囊有几重啊？ 系啊， 点解你冇帮我攞噶？我个手袋仔咋都帮佢攞足七日啊！ 系啦，嗱，仲要你知唔知啊？如果有啲人。你的老公不生性呢做多两饭的话呢 会不是兄弟会讲的。 是啊无端端他不是只是招呼自己老婆算啦他无端可能说 欸 我帮大家问晒啦我不如我问晒路啦前面呢一间呢一起搭车去到哪里就 OK 啦我们一间分开行嘛嗱你们呢就向左就有巴士啦、 啊、 他一个全部做晒的话呢另外嗰个企喺度，可能佢自己系未主动个男人咧，颜面何存啊？真系、 哦， 所以我咪 真系会噶。 要有人安排晒所有嘢。 唔系啊，你好似觉得你全部嘢做咁样咧，跟住你嘅另一半可能就话系咯，人哋齐晒，出到好可靠啊，真系。你话点算？ 所以阿 片 嗱喺度嗱，作为长辈，我提醒下你。 好，我哋中意有长辈指下 我 哋。 我想八下上次你都一。 我知你听我讲先，身为一个人嘅人妻咧，千祈咧就唔好同自己嘅老公啲兄弟讲自己有几惨有几惨有几惨，因为咧通常你老公咧会将你啲衰嘢已经讲晒俾啲兄弟听噶，即系表达咧嚟讲咧系冇用嘅， 即系唔好乱告状啊！ 俾你问翻咩事？ 咁佢啲 friend 咪可以听晒你喺边说话咯？ 唔系，就一听就你表达冇啦， 系咯？ 衰，执面打咗 啦嘛？系啊，咪真系我以前啲经历咧，即系虽然未去到真系有咁样一齐去旅行咧，但系你印象中你。已经见到咧，最易有呢啲即系比较咧，咪、 啊、 就系喂，点解人哋嗰个咁勇，咩都做到，咩都处理到嘅，咁跟住咧你就好惨噶啦。你另外嗰啲老公咧又俾人笑啊，即系 friend 啲都仲好、啊。 系 如果唔系嗰啲咧，就真系阴公啦，就话唔使扮嘢啊，使乜扮到，使唔使扮到咁出啊？领队咩而家你吓？ 但有阵时又调翻转嘅，如果你有一班人嘅话咧，你即系会觉得啊，如果你就系一男一女一对情侣去旅行嘅话咧，硬系会觉得咧，唉，有啲乜嘢大家都适应啦，习惯。你多人的时候反而会提升了真的会做好一点。试过有一次我听过一个朋友的例子就是这样的。因为第一次他们不是两个即是拍了拖没耐不是两个人去旅行是一班人去旅行。他那个女仔会觉得个男朋友什么都做得很足因为很多人嘛。即例如永远不会划了几点在 lobby 等就准时到的。因为他怕会影响到其他人嘛。但有时你慢慢得回跟着说第二次去旅行得我们两个的时候、 哦、 他就说了他就说现形了。为什么你每一次都要瞓到十一点先起身嘅咧，但跟住个男仔就会话唔系，咁去旅行啊嘛，我都想休息啊嘛，但系唔系嘛，我哋讲咗话九点要去边间庙度睇噶嘛，咁样，跟住两个人嘅时候咧，跟住慢慢就会讲，你上一次都唔系噶，上一次一大班朋友嘅时候咧，你好准时噶，你唔 系 咁嘅，跟住嗌交都会出现噶， 教佢四个字，人前人后。 咁你经验咁丰富啦，你话你试过十几个人一齐出啦。 冇问题啊，同屋企人去又冇问题。 我都冇问题啊， 因为大家迁就啫嘛，真系。唔系，同埋咧，我哋话斋真系多人去，我同十几个同学一齐去咧，系真系会分到 group 咧，啊有啲中意去外国， 分散晒， 有啲咧又带埋细路去，咁即系学你话斋咧，有啲加插咗其他队员。 真系有噶， 有嘅。咁我哋都 OK 包容嘅，因为大家都咁你带埋去冇问题。 咁我问你几多日啦？ 啫嘛， 几多日？ 啊，都系三我哋去咗五日四夜啫。 五日四夜都几靓。我認的我不得的我自己麻煩我認如果你太多人的話我經常都會覺得你知道我們做電台其實拿假很慘雖然我剛剛放完假但有時你知道放假就很論盡的我真希望那幾天的假期是真的我自私屬於我自己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樣但如果很多人的話 就來就去 我又要就你又要就你又要就你那我邊算是放假呢有時 我 會這樣想 的做啊呢咧，即系去话，哎，不如咁啦，嗱，我知道咧，就收到大家嘅唔同意见咧，不如你早咧就去嗰度，你嗰早去嗰度，跟住我哋打翻今晚七点去翻嗰度食饭，咁就、 啊、最好 嘅 呢个方法啦。 何苦咧？其实咁啊，旅行我去嚟做咩啫？真 系。但 即系纯粹要饭脚啫嘛，咁我又真系唔使啦， 唔系噶，食饭都系一个问题嚟噶，有啲人呢啲唔食，嗰啲唔食。 唔系食饭咧，我唯一觉得人多好处咪嗌多两碟餸咯。系啊，如果你咧上个上昼游山玩水都各自活动，跟住夜晚翻嚟聚一聚食饭嘅话咧， 唔系佢哋都有一齐嘅，即系话只不过可能有啲真系想行街嘅，唔想按摩，啲唔系中意按，譬如举个例，我哋按摩咁嘅，唔系人人按得噶嘛，咁系咪自己喺嗰个地方等咯？即系行完之后再 不过最后如果你跟翻呢个剧本。我觉得这个旅行都是一个最好的照妖镜来的。 这个女仔一直说什么她的 conclusion 说奉劝各位姊妹你去旅行不是你结婚想着结婚之前麻烦你跟你隔离那个去一个长旅行讲起码两个礼拜起三个礼拜只是起码要长的才会见真章看到你隔离那个是怎样。哦 哦、不怪得每一次结婚都要男仔都要做掌上架才入到门口。 越过生死一刻跟你电单车之中合路再相逢大概你嘴边伤口与我发端都一般大紫大红下半生不要只要下秒钟再不敢吻你你便再失踪亦或有谁高呼不要动未怕挨紧颈边穿过横飞的子弹跟你去走难但怕结婚生子的平庸麻木地活着亦一样难若遇不心爱的每夜晚餐也不知哪个故事更悲惨只愿我能够与你过得今晚世界将我包围，誓死都一齐，壮观得有如悬崖的婚礼。也许生于世上无重要作为，仍有这种真爱会留低。我已不顾安危，誓死都一齐，看不起这个繁华盛世。纵使天主不忍心我们如垃圾般污秽。别理三餐一宿得到牧师的祝福需要哪种运让我满足于飞车之中抱紧苦恋的做一人面对这都市所有霓虹灯我敢说我爱到动魄惊心不负你陪过我撒旦的 践踏法律尊严面对这种情况特区政府和警方不应该有任何犹豫不应该有任何心理负担应该出手时就出手文章话，中央坚决支持香港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同埋警方严正执法。香港社会亦应该给予特区政府同警方更多支持，共同守护香港。 美国加州一个大选节发生枪击，美联社引述当地一名市议员说，三人死亡，十二人受伤，枪手仍然在逃。目击者说，枪手是一名三十几岁白人男子，他手持步枪乱枪扫射，明显有计划犯案。上载到社交网站的影片显示，民众慌忙逃生，场面混乱。事发当地星期日，在圣何塞以南一连三日举办的大选节正进行最后一日活动，吸引成千上万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选爱好者。天气方面，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有狂风大骤雨，风势颇大。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052点，跌344点，成交金额3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40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47点，跌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0元，跌2毫；工商银行5.37元，跌1.5毫；友邦保险82.5元，跌7；盈富基金28.75元，跌3毫；中国平安94.45元，跌8毫；建设银行6.15元，跌5仙。领展房产基金91.7元，跌3.3元；新鸿基地产126.1元，跌9；汇控63.9元，跌3.5毫。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15，英镑9.665，瑞士法郎7.872，澳元是5.397，加元5.935，新西兰元5.18，欧元8.6979。每百日元兑港元7.19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8.212。日经平均指数报21566点，跌91点。港金现价报1325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20.42美元，卖出1420.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粉岭港铁站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在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粉岭港铁站一段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柴湾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所有车辆不能够由永泰道左转入去常平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道六合村九龙、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天水围天影路屯门、昂船洲大桥落桥分叉位方向尖沙咀和沙田岭隧道出入口来回。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职业司机通常不够运动，可以争取在小休的时间做下伸展运动，喐一喐那就健康一点。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政府现正为2019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 policyaddress.gov.hk。 二台通识六十秒， 我想找一份工作又可以学到多啲嘢，有冇方法啊？ 梗系有啦，你可以参加劳工处嘅展翅青见计划，计划系专帮15至24岁学历喺副学位或者以下嘅离校青年人接受培训同揾工嘅计划。 咁好，但系我只系想揾兼职啫，又可唔可以噶？ 都冇问题。7月30号下昼，展翅青见计划喺旺角青年就业起点会举办兼职招聘日，现场会有超过260个零售同饮食业嘅兼职在职培训空缺，你可以去试下。 都好、啊，等我上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网页同佢哋嘅 Facebook 专页人人有本事了解多啲先得。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崔洁彤、魔力。 二台通识六十秒， 12:10吓，今日咧都系一个特别版嚟噶，有桂花田，系大四喜，有桂花田，有邓少尊，有黄耀祖，有曾志豪， 系电台版系嘛？ 系多谢你包容啦， 唔系你包容我多啲。 我今日因为鬼上身，无啦翻咗工， 唔系啱噶啦，啱噶啦，系啦，呢轮都系要互相支援多啲噶啦。 咁啊几好啊，我哋嘅听众都好开心啊，即系见到有大四喜喺度，大家重于巴闭， 终于梦想成真系嘛？ 系啦，咁啊大家开心心笑下咪好咯。 OK OK， 所以难得遇到啲咁样嘅好拍档咧，系可遇不可求嘅，咁我哋可以做咗个呼吁先啦，系咪？ 冇错。 12:30之后咧，我哋有人人赞我，我赞人人啊！今日嘅题目就系、是、 好拍档， 最佳拍档，我哋系。 喂呀，都系冇。 我揾你帮忙，点样新？ 你唱翻许冠杰版啊？ 呢个咪许冠杰版咯？有咩版啊？ 你呢个有少少嗰啲咩老鼠拉龟版 嘅咯？系咩？系啊，系啊。 我哋即系揾啊，但系电话号码18723888啦，赞下你隔篱嗰个拍档，我相信咧，即系做嘢咁耐咧，就算系同事， 少不免都有嘅， 佢都系你个拍档嚟噶嘛， 系 你个 partner。咁究竟啊，你身边有冇一个好嘅拍档，真系同你做嘢一齐好开心，真系有咗佢，有咗你隔篱嗰个， 有了你开心啲， 你又所有嘢都顺利嘅咧， 系啦， 你就算开心。 好啦， 我 唱歌 啦，系咪啊？ 系 啊， 广东话啦， 系 嘛？ 系啊，其实即系如果我哋用呢个最近嘅嗰啲潮语咧，我哋就要揾一啲非猪嘅队友咯。 啊，啱啦， 系啦，非猪一般嘅队友。 有阵时你遇到个猪队友咧，真 系 好惨噶。但你遇到一个咧话头醒尾，或者我讲头半句 神队友， 系啦，你已经可以答到后半句，唔使我又要花好多时间去解说啊各样嘢嘅话咧，真系可遇不可求啊！真系，等同于乜嘢一样啊？ 等同咩 啊？吓， 等同咩？ 可遇不可求咯。 系啊，等同买一条啱着嘅 气球咯， 系啦，等同买一件啱嘅孖支粒一样啊，系啦，如果唔系就唔 balance 噶啦嘛，系咪先？ 你唔系唔知话， 我唔知孖支粒喎， 佢就系识解放佢噶咋。 好啦，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8啦，如果你可以揾到一个工作上面嘅好伙伴、好拍档咧，欢迎你打嚟表扬一下佢。 我觉得生活上面都可以嘅，如果你生活上面嘅拍档咧，即系可能系 即系咩？你爱情路上 可以系噶，你 身边嗰个都一个好拍 档，下一 round 赞啊嘛，赞好情人啊嘛， 好啊好啊， 你俾阿邵尊有机会赞下佢啊嘛。 哇，你我去死， 我缺席，我缺席， 你喺悬崖边拱佢落去之后，仲要抌石头啊？ 佢讲完之后咧， 讲完之后佢就话诶，名单就。众多系啦， 不能尽落，下山一万字 系啦，挂一漏万啊！你啱啱调翻转啦。OK， 好，18723888可以打定嚟咧。人人赞我好拍档。 系啊 ，OK， 咁啊，12:30之后听你电话吓。嗱，大家咧翻学嘅时候咧，喺 我冇翻好耐噶啦。 大学期间咧有实习噶嘛？ 我冇、啊。哦、我 都算有嘅，學校有演出要做咯。 有啊，佢問過我哋一次嘅呢個開頭， 係啦，佢都係咁答啊。 類似啦，係啊，佢有幾個題目永遠都係咁問嘅，係啊。啊，我想問下你哋啦，你哋有試過網購嘅嗬？點啊？喂，十次啦問咗，係啊，但我哋都會照答佢，我哋要做好拍檔。試過，早早話最 有啊，係啊， 係啦。跟住佢就話：早早你最熟嘅啦，可你網購嗰啲係啦。豪仔又經過，我唔夠膽，我經驗好少啊。 實習。 有啊， 有 啊，有啊，小尊都有实习。 实习实习边类嘢先？ 翻学你想讲边类啊？ 实习咩啊？ 边日实习啫？ 我日日都面对紧危机啊！啲咩？ 佢有佢 你有翻學嗰陣時都，即係讀大學嘅時候有實習。 喺呢度係得你一個平時走堂嘅啫。 實習走堂。 好啦，有啦，實習啦，實習。 嗱，係啦，咁你諗下，有一個叫機電工程嗰個系列。 哇，好難嘅喎 ，engineering。 啊，係啦，咁啊，你覺得佢可以去邊度實習啊？或者实习做啲乜嘢？ 讲真啦，机电工程读咩？ 系咯，睇你嘅啫，真系你要实习嘅喺屋企换个灯胆都系机电工程嚟嘅。 整水喉嗰啲咪系咯，冷气机滴水。 我日都实习紧噶，屋企啲臭甩漏都我整嘅。 你屋企日日都有水喉要整噶。 系咯，水喉都系关佢哋事。 佢哋唔系搵机电 工程 噶嘛？冷气，我当系噶啦。 水喉漏水， 冷气唔热啊，洗下个尘网都系机电工程嚟嘅。 我电脑唔着啊，我都当系机电工程。 唔系，我手机换唔到手机。 你知唔知我屋企人最大镬？系咩啊？个电视开唔到啊！李香琴冇咗个鱼缸啊！我好大镬噶，个世界末日噶！ 但系好大件事得啦，好大件事得啦，系啦！我哋屋企冇嗰个厨具噶，系啊， 有 个 厨具，但系 唔讲得噶，或者你讲英文 咧， 有好大个 pan 啊，咁样，好大 pan 啊，好大 pan 啊，好大个 pan 啊， 系啦，咁啊嗱，即系你觉得咧，即系喺个理工嘅一个学院里面咧，咁啊去实习嘅时候咧，都应该去做翻一啲相关嘅事项啊。咁但系咧喺呢个河北省咧，咁呢个叫做渤海理工職業學院咧，咁咧佢哋咧個老師好得意，帶咗佢百幾個學生咧就去咗咧北京嘅一個遊樂場，佢叫做 遊樂場， 係啦， 遊樂場， 多謝咁樣啦，係啦， 準確，我哋唔幫佢賣商場，好嘛，唔講啊，遊樂場， 佢有個我叫佢做快活谷，好冇？ 即係代譯名快活谷， 真係好中意賭嘅啫，你真係。 系佢叫咩咩谷啊嘛，咁去嗰度实习。 O K， 咁你嗰啲同学去嗰度实习做啲咩岗位啊？ 办公仔， 系咪同咩咩谷呢三个字有关噶？ 冇啦， 即系佢 卖炮谷， 恶人谷 系啦。佢应该系办公仔，因为一定要同嗰啲器械啊、机电 工程 无关啊嘛，要同嗰啲无关啊嘛，系啦，要同嗰啲无关，一定系咁样嘅。 系，佢扮咩工啊？即系扮嗰啲 扮毛巾仔啊，即系长物啊， 乜乜超啊嗰啲啦。 去个公园嗰度 除草， 我会话 除草， 除草 再尽啲除草。 你除草嘅话，你都要攞铰剪，你要攞个滴滴滴滴滴嗰啲铲草机啊，都同机电工程有关啊。 派传单， 唔系啊，百几个同学啊， 扮游客嗰度原来长期都冇人嚟嘅， 系啦， 佢就要扮游客做妹， 做数， 扮路人，路人夹月饼。 不过游乐场冇乜灯，要佢哋扮灯，感受下嗰种嘅感觉是如何。 啱啊，嗱，佢咧嚟紧咧又会迎接呢个啊埋吉咁样嘅，有万圣节咁样咧， 万圣节 扮鬼啊， 佢扮南瓜， 扮鬼。 佢真系有个鬼屋噶，佢叫啲同学仔 有冇扮鬼啊？ 扮鬼喎， 我都系机动装置嚟噶， 嚟喎，反而机 电工程 嗱，而家一间鬼屋咧，其实唔系净系有一个演员嚟扮咁样行嚟噶啦，佢好多机关噶嘛， 系啊，有装置噶嘛， 去嗰个即系鬼屋入边度做过嗰员工，你点会知道咧？可以设计到一个好嘅机关俾佢哋咧，同机电工程有关，我觉得 哦，嗱啊，几好啊 Sir， 系咯，冇电啊，自然黑色，黑色而有鬼。 冇叫我阿 Sir， 佢講得啱喎，佢講得啱喎，我都覺得呢個機電工程喎，扮嗰啲嘢， 佢真 係 扮鬼鞋，佢笠住啲衫，跟住攞支棍去嚇人嗰啲咁。 啊，攞支棍啊，小心啲啊，好擔心啊，真 係。安於暴張直説啫，我冇加鹽油加醋。 我都係建議 唔好加啲螺絲帽就得㗎啦。 係啊係啊，唔係嗰啲係有啲癖好嚟㗎， 癖好嚟㗎， 雙鋼珠嗰啲。 誒，銅鑼灣有一間，我帶你去睇下。 係咪有黑布遮住？ 冇 啊， 好大隻字，雙珠兩個字。 其实嗰度咧系卖一间珠宝嘅铺头嚟嘅， 专门帮你镶嗰啲珠嘅， 系啦，仲佢话嗰啲咩， 犀唔犀利啊？ 养殖场啊，珍珠铺， 细细间就镶， 系咪即系嗰啲 pearl 啊咁样嗰啲珍珠咁样就 系？喂啊，唔系 啊 ，OK 啊，呢个实习， 佢真系咧叫啲学生就去吓人啦。咁佢话喂，吓人同嗰啲机电有咩关 系 啦 ？OK， 咁嗱，呢啲吓人你buy嘅， 系系， 咁好啦，有啲。 唔系你知啊，你点讲我哋都会 buy 噶。 有啲分派出去，你去小食部，哦、你卖香肠。 扮鬼点去小食部啊？ 唔系啊，佢有百几个学生， 即系 唔 同嘅岗位。 唔同嘅岗位，有啲你去小食部卖烧香肠。 咁好明显地带到一个收咗回水啦，即系够唔够人用啦，系咪先？ 冇，唔使俾钱， 唔使俾钱嘅义工喎，边度揾啊？真系。 嗱，我试下帮佢兜。 好啊。 煎香肠都有部机噶嘛，嗰部都系部机器嚟。 点样控制个火候？ 机电工程啊嘛， 靠大靠细。 你谂下，你要卖香肠卖得到嘅话，你冇咗部机，你都烧唔到噶，系咪？ 洗厕所都啱， 以后人请人咧， 所有吹风机、 机电工程嗰张 set 系咯， 阴功啦真系。 所有地方都有机噶， 你机电工程啊， 所谓好继续咧。 烧香肠有部机， 系 咁卖飞嘅都要有部机啦。 有啊，入闸机啊，系咪都有部机？ 你都要识。整部入闸机噶， 系啊， 你要谂到一个点样设计到一个入闸机，令到大家入得最方便。 你讲咩入得最方便？ 入闸咯，入闸最方便。你谂咩啊？你 入 咗 边啊？ 系啊， 因为我衰都系我衰，都系 我衰啊，衰啊。 嗱，真系啊，佢话啲同学咧，有一啲咧就走去烧香肠啦，有一啲就卖飞咧，有一啲就做收银。咁嗰个同学 收银机咯， 其实唔系你揿到个掣佢弹出嚟，系咯，我成日都觉得好奇妙噶。 你就算叫佢做看间，看间都要听收音机，仲有部对讲机，全部都有机， 系啦，有机仲值系啦。所以咧，啲同学嗌救命，佢话阿 Sir， 你带我嚟呢度做乜嘢啊？我实习啲乜嘢啊？咁仲有啊？ 阿 Sir 有冇解说啊？ 阿 Sir 嗰个老师啦， 我都好有兴趣知阿 Sir 有冇解说。 佢冇解说啊，只系同学讲，你哋系咪投诉啊？投诉对唔住啦，如果你投诉咧，你系将会被扣分，又或者会留班，你做唔做？唔做就留班，一系就扣分。 即系我讲嗰样啦， 即系咩啊？义工啊， 义工啊， 喂，真系全部冇钱嘅都。 喂，但系同学可唔可以好似我哋头先，即系我哋好似即系乱咁吹水咁样啦？但我真系觉得，如果你要设计一部入闸机嘅话，你有做过嗰个票务员，你知道嗰部入闸机系点样运作，你都真系要去设计嗰阵时，其实我真系觉得有帮助 嘅。嗱，我再讲一个嗰阵时大陆咧有个好出名。嘅实习丑闻咧，啊，唔好叫丑闻，实习奇闻咧，你就会发觉全部都解得通噶啦。相信可能你都听过嘅，讲已经十几年前噶咯。佢咧有呢、這个艺术学校，即系你嗰范啊，专门做舞蹈嘅，即系佢哋有嗰啲形体表演噶嘛。佢去边度实习啊？ 马戏团、 夜总会啊，夜总会。 哎呀， 佢走咗十八區嘅馬場，冇錯，我一定知道嘅。 係 啊，我估呢個問題應該係得你答到嘅，陳小川。係啦， 但 係 嗰啲人 嚟就夜總會， 嗰啲人唔識跳舞。 即係想當年，佢係發生喺江西省文藝學校萍鄉分校啊，即係真係同阿萍有關嘅，唔知點解係阿萍姐咁樣，就俾人哋咧揭發咧，佢就安排咗啲舞蹈生咧去夜總會度做實習陪酒，跟住佢美其名咧就話：喂，唔係喎，呢度係有演出噶嘛，都要跳舞噶。 厅里边都有，今日去啱。厅 里边都有在 做嘅，啱。 阿 Sir， 你带队。 大陆嘅呢叫娱乐场啊，系真系有表演嘅。 系啊，冇错。同埋佢话咧，我哋啲领队啊，仲会临时传授一啲逃脱嘅技巧， 即系放飞机嗰啲。 即系如果有啲， 但系呢个几实用。就算你系一个 dancer， 你毕咗业之后咧，可能你去啲咩即系商演啊嗰啲咁样嘅话，可能都有人对你无手无脚噶嘛。你逃脱都好紧要啊。 好夸张，跟原来咧，佢话有好多咧，原来有。跟住陆续俾人揭发系啲咩呢民航学校嘅实习生，即系讲飞机嗰啲。有一个系全部都系同一个地方啊，民航学校实习生啦， 有去夜总会啊。 一个贵州工业学校嘅实习生啦，全部都系去咗夜总会度陪酒啦、陪差妹啦、陪老细啦。 好多学校可以系男仔噶， 有其他店噶嘛？ 系啊，你完全唔明白， 一听就知你系妈咪啦， 系啦，真系。 我本身系两 个 仔 都 系 个妈 咪， 我咪咁 话 咯， 咪咯，佢最离谱就系嗰个读文行嗰个咧，揸飞机噶嘛，大佬，佢走去嗰度咧，全部都系酒店咧，佢有几饭噶，陪酒、全菜、做 小心啲 讲 嘢啊，关于飞机嘅嘢，飞 机嗰啲 嘢，小心啲讲系 都要有。 佢去到夜总会就系安排下，安排所有个行程 座位系咪啊？ 安排座位，安排队伍，其实都系一个。 唔系，其实点样都讲得通噶。嗱，你做各行各业嘅话咧，同人哋点样去沟通啊、表达啊？ 系 好紧要， 有 边个可以去到夜总会系可以沟通得咁好啊？系咪？ 所以去到最后咧，啲人就发现哦，原来去到无论读咩专业都好咧，都系去夜总会嘅，最后都系做陪酒嘅。点解会咁样 啊？即系每个行业咧都有低潮噶嘛，低潮你都要搵另外一啲嘢 做，帮帮下啦， 帮帮下家计咁。 帮帮下家计。 所以唔好觉得惊讶，佢已经升到叻噶啦，佢唔系去夜总会啦， 佢系主题乐园， 佢系主题乐园啊。都系同人哋开心啫。咦，我哋有冇得做实习噶？ 我想啊， 我帮你安排。细梦过， 镜头里少年同伴三几个，正在笑那人正是我。 似乎我往日还活得不错，懂了太少，想了太多，竟挂念那天的我，能那么放肆，能那么不理会结果，不会害怕闯祸。这城市永未细望过，已习惯昼夜麻木的经过，试图去证实我活过，却认错，镜内那陌生的我，想念太多，懂了太少，当压力已逼得你才折腰，志气磨掉了，一切亦习惯得，眼泪冷得掉，快乐变少，信念变少，再别要通通失色，变掉回醉的美梦变少，继续变少，破灭到甘心，苏醒过来了，今天纵是有只得可以像往昔那样容易，这一生只得一次，为何还在怕存在没有意思。又变世俗了，又不懂了，厌倦了，却又接受了，笑着勉强地说这不紧要，想了太多，懂了太少，舍弃掉了初衷，却未算少，这叫成熟，看通了，或你昨天信条已改掉，快乐变少，信念变少，再别要通通失色，掉掉会醉的美梦变少，变少，破灭到甘心，苏醒过来了，今天总是有事不可以，像往昔那样容易，得一生不紧一时，来日才后悔，存在没有意思。就要通通失色，变掉到心中那道烈火，再没燃烧，是明明抛低的颈最重要，今天纵是有志不可以，没往昔那样容易，偏偏想偏偏可以，拿来提示我，其实没过我知， 曾乐同存在啊！ 睇到呢单新闻咧，我真系觉得好担心。 咩事啊？ 大家都有住酒店噶，系咪？ 系系。 咁喺酒店嗰阵时，即系话去旅行咁开心啦，系咪？即系有阵时都会哇开心下，打开个窗帘啦，咁样唔好理啦，咁样系咪？即系都会噶嘛。 解放下。 有时如果咧，好似呢对情侣咁样啦，佢哋喺美国嗰度咧 book 咗一间咧几百蚊酒店一晚嘅， 都贵噶 啦 喎， 都贵噶啦。即系当然会谂住啦，系会有一个一定嘅私隐度啦。怎料当佢哋开心嘅时候，真系开心啊吓！ 寻开心嘅时候， 寻开心嘅时候，佢哋发现原来有一对嘅抹窗工人。是在个窗出面度睇住佢哋 困兽斗 什么？ 一条小抹窗工人。 而最好笑嘅 咩啊？佢点会睇唔到人哋喺出边噶？ 就系进行中嘅时候就发现原来出面 有 咯， 唔系食紧午餐啊！ 佢特登唔闩窗帘啊！佢哋 佢冇闩窗帘。 哦，想享受下即系 佢 做主角嘅滋味。 系啦，即系可能佢望出去都见到冇人会望到我哋，冇谂过会有抹窗嘅 工人。 系、哦、 咯，可能喺上面咧慢慢上落嚟啦。咁跟住点啊？ 佢话咧。佢哋當時見到咧，就係呢兩位嘅抹窗工人咧，有個抹窗工人咧，好明顯係用一個色情嘅目光望住佢哋。當佢哋發現咧係被發現啦嘅時候咧，佢哋就即刻咧調高咗嗰個工作台就走。咁最終呢件事咧。是一啲都唔開心嘅，因為其實呢個變成咗一個法庭嘅 case。 我一定啦，咁高佢哋啊？ 係啦，就係話咧，呢對情侶咧之後咧就患咗焦慮症同埋創傷後壓力症，令到佢哋兩個唔能夠 再 開 心 啦。 可能 每一次佢哋嘗試開心，就諗翻起呢個畫面俾人哋偷睇、啊。 通常要解決嘅方法咧，都係要重回案發現場嘅。 佢哋 案件 再揾人抹多次槍， 係啦， 喺翻啱啱正嗰個沖閘階段嘅時候， 擋邪嗰個道理 係啦係啦，冇錯，佢哋應該要咁。 呢方面唔得啊，因為咧佢哋咧已經唔可以開心咁樣開心啦。就算佢哋話之後咧去到唔同嘅地方拉咗窗簾布都好啦，冇幫助，而且佢哋咧本來有一個已經七年幾八年嘅關係咧，最終係因為咁樣而結束。 終於揾到個藉口啦， 真係慘。而佢哋亦都去轉咗行做抹槍啦， 冇抹槍，但係佢哋而家咧就告翻呢間嘅酒店啊，話佢哋咧侵犯私隱啦、疏忽啦、故意同埋疏忽導致佢哋情緒不安啦、違反公民權利等等等等咁樣嘅，就索償嘅嘗試。 嗰兩個抹槍工人咧，有冇人考慮過佢哋嘅感受咧？ 係咯，見到會唔會驚咧？ 可能佢哋日開工咧，都係抱住一個焦慮嘅心情開工。點解今日冇嘅？ 憂慮嘅心情， 日日都失望， 日日都好慘啊！所以提醒，提醒大家， 窗簾係有啲用途嘅。 係啦，窗簾記住閂，慎防抹槍工人亂咁裝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中午十二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西环同埋上环一带寻晚爆发警民冲突，警方拘捕49人，佢哋涉嫌参与非经批准嘅集结，以及藏有攻击性武器等，期间有16人受伤。喺干诺道中同埋临时街交界一带，今朝仍然见到冲突过后嘅痕迹，有交通灯损毁、被拆毁嘅指示牌同埋围栏散落路边，临时街亦都有砖头被撬起。街上仍然有碎砖，部分店铺今日照常营业。在德富道中一间文具店，店主表示，寻日已经预料附近一带人流会减少，因此全日休息。又话近期生意额已经减少。有面包店店主就表示，曾经担心冲突之后未能营业，幸好冇受到影响，今日照常开铺。有公務員計劃星期五在中環遮打花園發起名為《公仆同仁與民同行》的集會，發起人之一顏武洲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由於在網上就政府處理反修例問題以及警隊處理元朗襲擊事件上有很多聲音，而不少公務員近日亦都發起聯署，因此想將這些聲音化作行動，向市民傳達公務員團隊聆聽到他們的聲音，愿意告知政府，从而修补政府和市民之间的关系。颜武洲说，并非想搞对抗或者站在政府的对立面，不存在兵变，现阶段没有计划举行罢工或者按章工作。他说集会的方向是希望邀请特首和司长与公务员同事面对面交流有关处理近日问题的想法。颜武洲认为，政府必须回应公众对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的诉求，只是强调监警会机制行之有效的讲法，未能释除公众疑虑。美国加州一个大选节发生枪击，美联社引述当地一名市议员表示，三人死亡，12人受伤，枪手仍然在逃。目击者说，枪手是一名30多岁白人男子，他手持步枪乱枪扫射，明显有计划犯案。上载到社交网站的片段显示，民众慌忙逃生，场面混乱。事发在当地星期日，在圣何塞以南一连三日举办的大选节正进行最后一日活动，吸引成千上万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选爱好者。越南警方倒破当地史上最大规模的网上赌博集团，扣押超过380名中国公民，估计涉及投注金额超过4亿美元。警方检获近2000部智能电话、500多部电脑、银行卡和现金。该保安严密的集团位于越南海防市，内有多间用作网上赌彩、网上博彩的房间，而被扣押的中国公民相信是操作非法的体育博彩网页。 本港地区下昼同埋今晚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有狂风大骤雨，风势颇大。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056点，跌340点，总成交金额36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40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47点，跌1点。几只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70.4，升2毫；工商银行5.38。跌1.4，友邦保險82.5，跌0.7，盈富基金28.7，跌3.5，中國平安94.5，跌7.5，建設銀行6.14，跌6仙，新鴻基地產126.5，跌0.5，領展房產基金91.6，跌3.4，匯豐控股63.95，跌3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15，日元108.6，瑞士法郎0.993，澳元0.691，加元1.317，新西蘭元0.663，人民幣6.893，英磅對美元1.237，歐元對美元1.113。日經平均指數報21,581点，跌76点。港金現價報13,250蚊，比上日收市升1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419.81美元，賣出1,420.58美元。香港電台呢次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手足安全吗？ 回来是我，总算你闯上大祸，被雨落几转流。有若我太多，几次要人去承诺，有忧患困，通通给你发作。Just wanna say, I thank you for waiting so long. Oh, thank you for waiting for me. 继《寄居太虚》同埋《边缘引力》之后 ，Jonathan 嘅《引力三部曲》嚟到最终章啦，亦都系归家嘅一幕。呢一幕系关于寻找自我嘅旅程完结之后，踏上归途嘅时候嗰一份怀念与忐忑。作曲系 Jonathan 加上陶山，填词有林宝加上 Jonathan， 编曲系陶山啊，监制系陶山、赵真希、黄子轩自己。今个礼拜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黄子轩《安全着陆》。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赞赞，我赞 赞 赞 赞， 我赞 我赞 我赞。 我赞 好啦，人人赞我，讲工作上面嘅好伙伴啊，有冇一啲神队友咧？今次唔系讲猪队友啦，系神队友嚟 嘅 吓。 系啊，呢啲真系可遇不可求啊！你遇到嘅话会非常开心啊，所以非常欢迎大家。如果咧你哋都有啲好拍档嘅话咧，喺工作上面嘅1872388咧就系我哋嘅电话号码啦。 系啊，但系如果啲人咧中意讲猪队友嘅话， 我都唔介意嘅。 如果啲人咧好想讲，我想讲猪队友多啲， 因为呢啲比较多啲啊，系咪？ 要正面，我哋讲正能量。 咁讲猪队友都可以。 以幾好笑嘅，笑都係 我哋用正能量嘅方法睇咯。 可能佢用讚美嘅方式就話呢個豬隊友咧，令到我嘅工作咧經驗越嚟越豐富咯，應變係 啦。我點會有咁樣嘅機會，連呢啲鑊都要孭㗎咁樣 啦？咁啦，我自己以身試法我講先啦。 我本來都想㗎，你先。 係啦，因為我咧基本上我就大部分時間都係喺呢個機構工作啦，所以咧我人生裏邊遇到最多啲好嘅夥伴咧，都喺呢個機構裏邊嘅，而佢哋嘅好咧。无一例外咧，都系我嚟弥补我嘅错嘅，系啦。咁我嗰阵时我试过几次咧，就系、是、哇，都算几严重嘅。譬如咧，好似系搞紧一个， 其实你个严重事件簿咧都唔少嘅。 譬如我记得嗰 阵 时系总之搞一个活动，咁应该要有做嗰啲唔同嘅奖座出嚟咧，就要俾嗰啲主力嘉宾要颁发噶嘛。 系系。 咁点知咧？我已经唔记得咗点解啦。系我冇 send 幅图俾美术部啊，定我 send 错咗俾美术部？总之咧。总之听日就要开 show 啦，但 系发现都仲系未有， 完全未有。跟住咧嗰阵时，嗰啲人咧即刻咧闹都冇闹到啦，因为已经唔系闹嘅阶段， 解决事情 麻木咗， 系啦，唔系因为已经过咗嗰个要闹嘅情况，因为已经好危急啦嘛。我记得总之系唔系听日咧，都系接近即日咧就要做嗰个仪式噶啦。哇！我见到嗰几个队友咧，直情系风风火火咁样咧，同我一齐冲过去美术部嗰度咧，佢话咩都冇讲啦。有啲咩紙自己剪啊，有咩牌自己黐埋落去啊，直接咧就開波咧就叫美術部嗰同事咧同佢話唔好講程序住，我知道我哋冇入紙乜乜乜，即做後補後補，哇！跟住咧就搞到咧即係非常之咁緊急咧，又黐又剩咧，又先至就捧曬獎咧就嚟翻上去。我記得我沿途嘅時候，淨係不停可以講對唔住啊，對唔住。跟住咧佢哋都冇心機講任何嘢，淨係話點解可以會咁樣嘅，冇咗個獎㗎咁樣嘅諸如此類咁樣。 你一次過咧將豬隊友啦，同埋好拍檔咧， 係出嚟。 佢哋係好拍檔，但係佢哋嘅好拍檔係因為點解？因為有豬隊友咯。係啊，所以我開始發覺呢個係一個硬幣嘅兩面嚟㗎，真係㗎。 咁係冇豬隊友點會有好拍檔？ 係啊，神一般嘅隊友就即刻將我呢件事就解決咗咁樣，真係好厲害。 其實你一生人咧，你真係 出路如貴人。 我真係想話你都算幾咁幸福， 傳奇啊嘛， 幾咁幸福。 我是我本身的傳奇啊嘛。 你改埋人哋首歌名喎， 阿祖嗱，你唔知系冇我试过啦。 你嚟讲嚟， 我赚咗啦，我赚咗啦。 啊，咁啊，即系又好又唔好啦。我讲啲唔好啦。 好 啦，譬如话我成日都撞到一啲拍对面，即系个感情线嗰啲啦。 系系 咁啊，你知啦， 对手 啲对手吓咁啊。但系咧，我好不幸啦，我十个对手入边咧，有八个半咧。都系唔識得感情線嘅，或者係佢唔， 你太豐富啊嘛，小豬。 唔係，説話唔係咁講，因為佢哋投入唔到啊。 哦，對住你投入唔到啊嘛。 唔係，又唔可以咁講，我又唔信啊，即係，只不過係因為佢哋覺得啊，可能我拍咗拖，但係我又唔可以咁樣咩？佢話好簡單樣嘢，你拍拖戲咁，你嘅拖下手啊，導演要求你咁啊行啦。但係佢哋要分到好開啊，就算對戲啦、對稿咧，都係好，大家好似都唔識咁樣，而拍出嚟咧係大家都係借視線嘅，要去到借視線。 啊系啊， 咁你谂下，系咪会过分一少少咧？ 即系断住交流， 即系我唔可以同你有眼神交流嘅。我系咁对唔住我男朋友， 惊爱上你， 爱上你啊！ 咁何妨我唔惊啊，真系。 所以佢都系一个好队友嚟嘅，但系所以避免同你有， 但系好在佢屋企人咧，即系佢演佢屋企人嗰啲，真系好队友啦，好都又兜翻住，咁啊变咗呢件事情咧就好简单咁样化解咗佢。 所以就有一啲好嘅其他嘅屋企人啊，队友啊， 即系即 系 同你帮你兜住翻晒，但系遇到一个好嘅咧，你会好开心嘅。 我认同啊，即系其实我会觉得好拍档系真系好难揾嘅， 好难 要。我覺得難揾過一個男朋友或者女朋友， 係啊，真係。 因為咧，嗱，你諗下個要，其實一樣嘅，好似拍拖一樣嘅，要個節奏好緊固啦，大家個理念相近啦，做嘢個方法又會係差唔多啦。我其實係唔容易揾到一個好拍檔， 係 啊， 你都好難相處嘅， 係啊。我認我第一樣係我自己啊， 我都唔怕， 係啊， 因為我係麻煩噶， 因為我成日話自己麻煩嘛，所以我都跟埋佢。係 啦， 你好麻煩 嘅，係啦，我又要人哋快啦，快靚正準啦，我又要，咁其實好難噶嘛。而最緊要就係自己唔係真係咁叻啊嘛，即係所以咧，我係難揾到嘅。但我試過咧有一次咧就係做 show 嗰陣時咧，當你遇到一個即係要自己搞 show 啦，當你遇到一個團隊。佢哋體諒我嘅甩漏，因為嗰次咧自己新手嘛，自己搞 show 嘛，但係發覺原來每一個崗位嘅朋友咧，其實都係為咗你想件事去完成嘅， 做好啲。 變咗去到嗰一刻咧， 即係我自己我都學識咗嘢㗎，即係我會覺得其實原來我有陣時自己好多嘅理念諗法，乜嘢一個好嘅拍檔其實都唔準確嘅。其實大家都努力盡咗力去做嗰件事，其實已經係好拍檔啦。 嗯、 所以咧，我會話咧，即係大家喺唔同嘅遭遇裏面，應該都會遇到一個半個或者一個半個嘅豬隊友嘅。1872388，而家歡迎你打電話俾我哋啊！ 沒有豬隊友，又怎會有呢個好拍檔咧？ 我個理論係好啱嘅，真係係啊！所以你想讚佢之餘咧，如果你都可以貢獻下自己咧。猪嘅事情嘅话咧，都无人欢迎嘅。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 恶因恶果，又将根本不会痛的。战争再多，痛将金光一个个的落成。在世间，好心有善报，善怒海云听。无论天空的圣兽，未免太冷冰。对与错，自有心内占空间。 佢哋系小尘埃啊，高地之下，高地之下咧，其实即系我觉得仲有第二个意思嘅，就系当你由高地行落嚟嘅时候咧， 咁你会唔会觉得好难挨呢？即係高峰堕下咁样。 我以为你话即係咪上山容易落山难添。 其实一样㗎，你都可以咁讲㗎。即係你头先讲緊嘅可能系一啲叫做真係爬山嘅道理啦。 但你系话升咗去高职而奔返落嚟。 系啊。嗱，我而家要介绍嗰位人物呢，即係其实佢喺好多人心目中呢系好队友嚟㗎、应该会人赞嘅。咁但系好队友唔代表有好结果喎。咁呢佢就係呢一个NBA 球员林书豪。係啦，佢最近呢，因为佢每逢休赛季嘅时候呢，即係呢啲暑假呢，佢就会返台湾，即係佢老家嘛。咁就会有嗰啲巡回呀，就同佢就通常呢就整个训练营呢，佢就会鼓励啲小朋友要坚毅，因为佢成日用佢自己嘅经历呢，就话我有个怀孕，但我喺嗰度呢好艰难呢先可以打破种族歧视。跟住就而家可以攀到上个篮球圣堂里面啦，就鼓励大家。年年都是正面的，他年年呢你见亲他那些相啊新闻全部都是笑啊，哇林书豪又来台湾同大家打气了。但估不到今年呢最需要打气的那个是他自己。他在一个分享会上面呢，他是教徒来的嘛，他在分享会上面呢他爆喊。他甚至乎讲得出呢，他就说我觉得现在 NBA 已经放弃了我了这样。是啊，因为为什么呢，即先讲一个基本背景先，就是他现在呢是一个自由身啊，冇任何球会签佢。咁但係呢个自由市场就嚟结束啦。即係话呢佢好有可能呢喺新球季开打嘅时候呢冇波打，因为冇公司 嚟 啦。 係 啦，你可以咁讲，係一个打工仔呢冇公司签佢。咁呢佢就待业啦。即係如果你用演艺界呢，可能就 係我咁啦。 冇你大把人签你啦，大佬啊，而且你今日开紧工囉。 你揀唔签同冇人签係囉。 係啦，佢阴公啦，佢冇人签佢。咁呢可能佢就要好似一般娱乐圈里面嗰啲呢，佢就喺个地下度踎，冇嘢捞。 有啲唔同啊，娱乐圈咧，你即系话你好多都系自由身啦、啊。其实都系就你话有经理人、有公司各样， 唔系个 个 有噶 嘛。自由身噶 嘛， 但系喺 NBA 唔同啊，你冇球会签嘅话咧，即系你冇得打联赛， 系啊， 即系你冇工作， 你冇收入啦，同埋你咧，你越生疏咧，你就越冇机会可以表现到。好啦，咁佢喺个即系嗰度爆喊咧，佢、我觉得佢讲翻说话咧，可能大家都可以理解下。佢本来好正面嘅，不嬲，因为佢又系信仰啦， 坚毅啦， 佢又坚毅啦。但系佢话佢今次爆喊里边咧，佢话我觉得 NBA 放弃咗我，佢话我比任何人都努力，我比任何人都做到更多。佢话，但系佢话我要接受一样嘢，就系我比任何人都努力，但系我喺场上面我就射唔入个波。佢哋冇我咁努力，但佢哋射入咗。即系其实佢话俾你听，原来勤力就唔代表一定会有最终嘅好结果。 咁、我想问咧，射入波系 即 系 总之 佢 唔系即 系信心， 系个现场咁受压能力。 哦， 即系平时冇压力可能好叻，但系一受压就变咗又唔得。 唔系，系咪咧？ 其实 有啲噶， 几样啦。 佢有接波嘅， 你可以话佢射波嗰个天赋始终唔够人哋好啦， 传波叻咁。 又或者你话佢嗰个抗压能力唔得啦，但系我谂佢嘅意思咧，佢唔系想仔细分析点解个 波 入唔入。他好想说原来努力不一定有成果的。他说我是付出了比任何人都努力的结果，但都不得。然后他很阴功，他说我今次真的很不想来台湾。他说我每次来呢大家都要我鼓励你，还要用我来作为一个传奇。但他说呢他说我要每天都笑啊。但佢話：我而家只係想話俾你聽，我冇波打啦。佢覺得俾人放棄咗啊，咁樣。係啊，所以即係好慘㗎。 我好希望咧，即係佢做呢一個嘅即係感言啦，咁樣講咗之後咧，即係佢自己嘅老家或者世界各地，就係美國都係另外一個屋企啦。係 佢另外一個屋企啦， 邊工做咗咁多年，係咪？俾翻啲支持佢啊！即係我覺得咧，係有陣時咧係信心嘅問題嚟。係 啊， 佢俾咗咁多正能量人哋，佢值得啊！俾人哋俾翻啲支持同埋愛 啊，有噶，所以佢话佢都有个好队友咧，就系、佢之前效力嘅嗰个球队咧、其实系一个新星嚟嘅，即系你可话系后起之秀咧，冚咗佢噶啦。但系呢个新星咧，佢都即刻喺个 Twitter 度发文咧，佢就话永远支持你，佢话你系我好尊敬嘅老大嚟嘅咁样。所以有阵时呢啲，佢当然个队友冇办法控制我签你咩，佢唔系老板嚟噶嘛。但系呢个队友咧喺呢个时候咧，我觉得佢系发挥咗一个好好嘅掩护作用咧，真系好似头先大家所讲啦，俾翻啲声援佢。唔系你嘅问题，或者呢个唔系你应该得到嘅悲惨结果。作为队友呢，我哋而家唔喺个场度打波啦，但我希望呢可以都隔声去支持你咁样。 我觉得呢啲咪好拍档囉。 真係好拍档。 你睇我哋呢啲咪好拍档囉，可以都咪一样嘅。 係呀、啊、所以如果你都有呢啲好拍档嘅经历嘅话呢，其实去到林书豪呢个级数佢都需要嘅。 互相鼓 励呀。係呀、欢迎大家可以打你187-2388啦。电话旁边有一位谭太。 谭太你好。 Hello, 谭太。 早晨。 你好啊。今日有四个风骚快活人啊，吓系冇错，你想赞咩？ 系难得听到四个， 冇咁讲， 我系听三个嘅。 系好，你想赞咩？ 系 系，我想赞我啲同工啦。咁我系教会干事嚟。 系系系。 咁咧，我哋条 team 咧就有四个，即系加埋我四个啦。 系。 咁有陈姑娘啦、刘姑娘啦，同埋谭姑娘嘅。 嗯。 咁我哋咧就系、是、即系我同佢哋合作咗七年啦。咁我哋真係好似你哋講嘅，講一句就知第二句 有默契啦， 即係係啦，有好有默契啦。咁因為你知教會好多時都有大型嘅 event 噶，咁我哋事前嘅功夫就要做好多嘅。咁、就都係啦，你講要做乜，咁我哋就會即係因為 自動分咗工 噶 啦已經。 系啦，因为每个人负责嘅嘢唔同啦，每个大嘅 event 都有唔同嘅同工嚟负责，咁就会讲一句就会知道我要负责咩啦，咁、就会跟进晒，到时有咩突发嘅，譬如咪冇声会即刻递第二个咪啊、或者系譬如有啲人唔舒服嘅，你知教会会突然间啲人唔舒服嘅，都会即刻会安排到其他人去帮手照顾病者啊，诸如此类咯。 嗯嗯嗯， 咁就系即系一句，即、就、系、是、一个眼色或者一个 一个眼神都搞掂啦， 就已经知道啊，你想我做乜啦，你需要啲乜啦，咁我哋仲唔止系。工作上嘅好拍档咯， 系 即系系知心咯，已经变成。 哦，呢个好难得噶， 系啊，即系在公在私都系一个好嘅伙伴。 而家呢个世代就系真系好难得咯， 嗯嗯， 即系譬如屋企人有事，譬如昨晚。即係都係咁樣， 好多衝突， 會係啦，我哋會禱告啊，會即係齊心一齊，即係為呢啲事啊，或者係為大家屋企嘅家人啊，因為都即係熟悉到係咁樣啦。你屋企人有事，即係會即係一齊禱告啊，或者係 總之大家嘅屋企人都係自己嘅屋企人啦，一家人 係啦，即係心情唔好就會即刻出嚟放電啊，傾訴下咁樣咯，已經係可以閨 蜜啦，已經去到 盡。進到呢、這個，同埋我哋真係試過一起去旅行啦、咁樣啦，已經試啦，即係係由合作工作嘅夥伴變為知己咯，咁樣。 咁呢個就好好啦，真係 曬啊！但我想問你哋四個一起工作咧，四個都一起去旅行嘅話，咁間公司點算啊？ 有冇鬧？ 休假咯， 有冇拗叫？ 係咯，上帝都有星期日噶嘛？ 啱啱梗係需要啦。 咁你唔會去咁多日嘅，咁你會諗得？到一啲假期，你係即係請一日假，即係好似你哋其實好， 啱 嘅，好似你哋 我咁咯，辦 公室一樣啫。 即係禮拜五、禮拜六、禮拜日。 唔係啊，但係其實我見到你真係好好替你開心，即係工作上面嘅夥伴成為生活上面嘅夥伴，梗係好拍檔啦咁。 係啊， 係啊，係啊，不過可惜啦，我已經辭工啦，因為身體嘅問題就已經係冇做啦， 所以 就都係中都而家就變咗係。知己咁樣咯，就係咯，咁就都係開心 的。你要唔要同佢哋講啲咩特別一兩句説話？ 都需要嘅。 你講啊，你講啊，俾你講啊。 劉姑娘、陳姑娘，到八月剩翻你哋兩個互相支持啦。你哋好好咁樣互相幫助。等你哋到時，我哋都會精神上支持你嘅。雖然譚姑娘就會出去短宣。但是我哋都会精神上支持你哋，你哋好好咁工作，沿住祝福你哋， 加油啊！ 谭太都祝福你咧，要身体健康，事事顺利啊！吓。 将烛光交给我，让我也发光芒，寒流里愿同往，关心爱心似是阳光，我的心一般奔放，愿挺起和爱，自能道出心里光。凄冷中，望星与月也寒。我但 将烛光交给我，让我也发光芒。 系啊，呢轮香港都好多需要要点着一支蜡烛咧，照照亮我哋前途啊！因为如果唔系你见到咧，可能警察受伤你又会唔开心，市民受伤你又会唔开心，总之成个社会都唔开心，咁点算呢？好彩我哋仲有一点嘅收音机可以带嚟欢乐。 点解一点嘅收音机咧？ 一点咯， 一点系啦。 都要扭啱嗰个， 扭啱嗰个，等我四点八啫，系啦。咁啊，喂，跟住又靠晒大家咯。 系啊，因为猴仔你就放假四日， 小休咯，系啊， 祝你旅途愉快啊！ 系啊， 我哋都要多谢晒小专家咧，自己都翻咗嚟开。我哋嘅听众就有福啦，我哋四个一齐，我都好开心啊！可以四个一齐。 不过听日都有小专翻嚟啊。 系啊。听日就大四喜啦， 好啊！ 我做咗电话祝福大家， 好， 好啦， 拜拜， 大家加油，拜拜。